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丰收发汇人的拥趸啦，我都是啊，我听了很耐的啦。啊，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这样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啦。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点至到1点嘅丰收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丰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丰收快活人。 博声的听住收音机，我是风骚小张张。 拆礼物日，希望大家收到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圣诞礼物。我是小依依 ，Merry Christmas！ 早晨早晨，我是老人强，圣诞老人强啊！我今年都送了好多礼物俾你朋友。 系啊， 好开心， 好正。希望今天大家一样开开心心享受呢个假期。十点搭夜，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呢期开始天就冇咁冻啦。 系啊，喂，老友起身啦，冻粉， 冇错， 离晒谱。 你那念头世界的旨意，送走冷漠，你的心如火无艳阳。 今日早上16度气温，今日嘅天气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啊。未来数天云量较多，同埋气温会逐渐回升。咁但系啲冬天衫咧，着下又除下唔紧要啦。接近周末时间有阳光，3小时嘅节目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风骚快活人。同样地，今日都会喺11点系有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当然仲有西班牙牙牙学语。 这晚像梦幻在燃烧，把心烧烫，谁令我思绪在摇晃，默默流汗，是你目光。 Bring that beat back. I need your love， 逃离冷感的风霜。I need your kiss， 重燃我心的方向。与你破向远远方向，那天际上。 你的心如火无言。 方艳阳嗰啲啊，黎明哥哥呢一首歌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吓，琴日咧就公共假期啦吓，咁啊今天都系公共假期最后一天，琴日点样度过？大家有冇喺呢个都市里边咧打个夸啊，或者系点样享受呢个假期？ 冇啊，做嘢啊，为今日啊，为明日 啊，系、啊啊、你今日要写咗呢个剧本系咪？好温暖啊， 辛苦 晒 啊，好好啊， 好 busy 噶， 我知道，但我都好 busy 啊。 你 B 咩事啊？ 我 B 啊，我 B 嗰个 B 啊。 小蜜蜂，小蜜蜂，你琴日飞咗去边啊？小蜜蜂， 琴日飞咗去呢个九展啦。 哇！ 系啊，睇咗一个我自己已经系又系期待嘅一个音乐会，冇错，好开心，好开心。 系啦，其实咧，我咁样讲咧，可能啲做生意嘅会觉得唔系几开心嘅，就 系点解？ 我其实几 enjoy 而家嘅人流嘅程度， 即系人少啲啊。 因为琴日咧，咁我走咗去啲叫做闹市啦，或者啲比较旺盛嘅商场啦，以前咧星期六日咧呢啲地方 爆啊嘛， 你唔使谂佢，系啊。佢啱啦，揸開車啲人知，你根本唔需要諗入面多唔多人。首先你根本拍唔到車，或者嗰條車龍咧係會令你放棄。你會唔會㗎？有時見到 唔會、哦那個。如果我好想去， 哦，係、okay、 啊，因為其實好多時候佢係呃你嘅。 哦， 佢又呼，其实咧啲车仲喐紧嘅，总之佢有车入，有车出嘅话，佢咪会放噶嘛，放人噶嘛，咁啊睇下你等几多，就等几多。 睇你愿，睇你愿唔愿意花时间啦。咁其实我已经有咗 plan B 嘅，就谂住呢个，即系我心里边有 A、B 商场，呢个而家满咧，即刻使去 B。点知去到 A 个商场嗰度咧，冇车，冇车，系啊，大包位拍。咁啊，当然既然系咁，入到都人流唔多啦，咁所以系可以都几舒服咁享受。假期有阵时咧，我会觉得咁样系。可以即系会好啲咯，即系如果你等入位， 哎、你系最冇耐性等噶啦， 亦都可能系。 你见到两个车喺出边，你都走 了。其实你可唔可以即系试下咧？我哋不如改变啊，梁咪咪咯，好嘛？ 点改变啊？首先咩先？ 又 有咩做？ 等待开始，又等待开始。 咁冇耐性，又拍佢个案， 我曾经试过 又或者是 cut人线。系啊，我自己讲，曾经试过有一样。人哋个即系个人都话噶啦，呢一样嘢系训练耐性嘅，你知唔知系咩啊？ 写毛笔字啊？ 钓鱼 哦， 我想问你哋钓过未啊？ 我钓过好耐啦 ，N 年啊， 系咪啊？ 细个攞个鱼牌响租咗只艇仔，就响大清嗰度。 捉墨鱼啊？ 唔系 钓 鱼， 钓鱼， 我觉得好易啫嘛，买条红虫咁样。 系啊， 真系个其实个成本好低噶咋， 钓 去 玩 日噶， 钓就好易，但系有鱼上钓咧就未必咁容易。 系啊， 钓鱼唔在乎系有冇收获噶，其实好多时候就系你所讲嘅就 系 呢一个系个 meditation 嚟。 系啊，真系啊， 咁我调教下心态先得，即系 嗱，其 实 我觉得有 时 你系搞清楚你自己个初心系咩先，系嘛？如果你下下你都系咁，你就会猛噶啦， 系啊， 系嘛？就我已经坐三个钟，但我一条鱼毛都冇，咁你就会猛。 开始掟 嘢就本末倒置啦，啱唔啱？ 系啊， 系啦，我以后都唔玩。 系啊，佢开始 抌 泥抌渣。 其实我话俾你听，嗰个渔场咧有个。好搞笑嘅地方，首先咧就系你买咗嗰啲咩红虫，嗰啲类似嗰啲咁啦，喺大埔嘅，仲要坐船出去嘅，佢喺海中心有个浮下嘅地方， 嗰啲鱼排啦，实有鱼钓嘅， 我 系啊，因为养噶嘛， 我见到隔篱嗰个人系不停有鱼上钓，但系佢就系好似李丽月所讲啦，佢唔系想要啲鱼，佢只系想要个过程， 佢玩， 所以每一次条鱼。钓上嚟咧，佢都掉翻落去， 系咩？你有冇好嬲啊？佢仲嬲， 唔系，因 为 有 size 嘅， 系啊， 未必系因为唔系，佢钓出嚟嗰啲鱼毛嘅话，你要掟翻落去，你 唔 可以嘅。 佢嗰啲都唔细嘅喎，嗰啲鱼。 可能佢想放长线钓大鱼咧。 你系咪未见过大鱼啊？ 真系未见。 三寸嘅鱼毛仔，你以为大鱼？ 唔好大鱼啊！我鱼都冇见过，我冇钓 开美人鱼。 全日冇钓过一条鱼。 美人鱼有几长啊？唔知啊。 全日。都冇钓到一条鱼， 其实唔系全日， 你一个人啊，即 系 我 同屋企人。其实我系黄昏先去嘅嗰日，即系四点几咁样揸车去， 唔关事啊。咁我估 钓唔到啊，我真系钓唔到啊。 你屋企人呢？ 人哋其实你识唔识噶？因为唔系就咁掉落去，因为佢话有技术嘅，咁我都请教咗佢有技术嘅，系咯。但我而家已经唔记得晒啦，唔知点样，即系当个感觉嗰个鱼钩有少少震动，就即刻挫，系啊，即系咁样咯。即系你唔可以完全进入一个。谂嘢或者瞓觉状态， 你唔系呢啲咁嘅基本嘢，你都唔知道你就谂佢系姜太公钓鱼，佢系愿者上钓， 个钩都系直不甩嘅， 个系冇钩啊， 中意 中 意 条丝落去， 就俾条丝同埋只钩落去，你系啊上嚟， 条丝同个钩仲要分开， 咁结果 都系冇余力， 都系钓唔到，系啊，咁咯， 咁咪算咯。唔系，我觉得你呼吸不新鲜空气都系件好事咯，望下个海啊，吹下。 有时你自己应该系要个心转。 系啊， 我系有试过嘅，有试过嘅就系同啲朋友佢哋一齐去钓鱼又好，摸蚬也好，咩都好，你系会发觉嘅就系你越心急你就越冇，同埋嘅就 系 你越同人比较嘅话咧，你就觉得自己啲嘢越细。 冇错啊！ 咩佢啲咁大只嘅，冇啲咁细粒嘅，你 系 会好激气嘅。 系啊， 咁但系觉得自己就咁深呼吸一，深呼吸一啊一下，跟住同自己讲嘅就 系 我今日嚟玩噶嘛。 系啊， 我今日唔系嚟唔开心噶嘛。 系啊，真系千祈唔好劳气。 如果你系咁嘅话，其实基本上你系将你全日嘅嘢嘅话咧，就以一下嘅话就拱冧晒，咁系冇意思。 你谂下，你净系伸佢一脚嗰桶嗰啲鱼嚟咧。已經成個氣氛破壞曬，即係如果你 今日唔 係 咁樣樣， 不過係啊，開心嘅。 你又踢，幫你執翻啫，不如撥翻。 不過你講嘅創麻魚都係另外一種嘅樂趣嚟嘅。創麻魚就夜晚去撮嘅， 其實幾開心啊！有隻船咁樣， 冇錯啦，當遊船河咁 啲光管喺個海嗰度，然後跟住有個船家又煮俾你食。係，尋日啦，我同阿取 Sir 食晏啊，哎呀，然後咧。佢系钓鱼高手嚟， 系。 其实我觉得佢系大玩家， 系啊，绝对系。 我应该系要系咪呢个名系咪好？我觉得佢系大玩家。你谂下，佢又游冬泳， 系啊， 佢又去跑，佢又会行山， 仲有 而且佢就 系咩嘢啊？ 唔系佢 跑 马 拉 松，跑马拉 松，李浩劲啊， 毅行者 系毅行者， 毅 行者。你谂下，佢真系大玩家嚟。 哎呀，夜晚放狗啊！ 咁呢个我唔知， 我知 系咪放你只 crazy dog？ 放狗， 咁我就狗饭应该睇咧。不如你可唔可以带我行下山啊？ 佢带过你啦， 呀， 咪咯， 我再上，唔系去咗两 次， 系 啊， 两次， 跟住佢可以喺嗰啲山嗰度话俾你听有咩植物，当然自己唔好乱摘吓， 系啊，千祈唔好啊，有毒噶，因为你唔识分啊，咁咯。佢话俾我听咧，钓鱼其实真系好好玩嘅， 非常好玩。 嗰只钓鱼咧系租只船出去，又唔知 出海嗰度啊嘛， 出到好远， 海中心， 系啊，我就话可唔可以即系 嗰啲另一个层次噶啦，钓啲嘢再大啲， 嗰啲有鱼竿有剩啊。系啊，仲要有嗰啲好靓嗰啲鱼脷，你有冇见过 啊？ 银绿色噶， 佢 个钩 都好靓噶，仲有佢对水靴咧。 我梗系知啦，彭彭有健身咪有咯，彭彭有健身系钓鱼高手诶， 系啊系啊， 你识佢啊？ 我知啊， 系啊， 钓鱼法师友 嚟 啊， 冇错。 唔知佢同阿取 Sir 识唔识嘅咧？嗬， 我介绍佢 识。钓鱼好友， 相识下，好啊。 风骚钓鱼团准备， 今日假期大家揾一个正正节目，自己享受假期啦。 I'm 继续咧，节目风骚快育人啊！咁啊，除咗呢个树窿树窿之外咧，教嘅时候咧，我仲系西班牙嘅学语嘅。 系啊， 咁啊，上次咧，阿、 yes. 阿马同学，你仲记唔记得学咗啲乜嘢啊 ？Feliz Navidad 呢个同学好勤力嗰时抄低， 我有啊， 我有抄低啊， 费心机 抄低 系啊， 抄低都 我有抄低啊，不过唔记得咗咁解啫嘛。上次阿老师坐喺我隔篱啊，以题面命啊， 老师系 Billy Sir，Billy Sir 系啦， 系啊。执住我嘅手教啊！佢话我可造之才， 执住你嘅手教， 系啊， 执住你手打你自己系嘛？冇话我打你，你自己打你自己。 佢想揾我，佢叫我学好啲啊，揾我帮佢做助教。 唔会啦，傻咗咩？想激气嘅就揾你做助教。 左教系嘛？阻住佢教系嘛？唔系助教系嘛 ？OK， 系好。 喂，好啦，网上咧见到一个人咧讨论区，佢讲咗啲嘢咧，我觉得，喂，其实咧有啲人好得意，做一样嘢咧，佢有啲你谂唔到嘅目的。佢话参加健身嗰啲 gym 啊，吓，有几。一样嘢好好嘅，咁我都有去 gym 咧，我谂啊，其实我都冇谂过，原来有啲人咧系去一啲类似嘅叫公众场合咧，佢有一样好嘅，就是、增加客户啊，即系你明唔明意思啊？因为佢可能做一啲咧要揾sales 嘅，无论系保险又好啊，或者系咩都好咧，佢去啲场合咧可以同人哋攀谈下、倾下偈啊，扩大个人际网。我哋真系冇谂过，原来呢啲咁样嘅都系一个去健身嘅出发点， 其中 一 个原因啦， 其中原因嚟。 你去边度都可以系噶啦， 唔系， 我同意啊。其实如果你要少识人， 你想识人你就 你首先你个人要自己主动咯。 你参加咩晚会啊、跑步啊、钓鱼你都可以识噶。 因为有好多系只楞只只楞只只楞只噶，你知唔知噶？ 即系有啲行业真系噶，即系佢越识得 多 人越好。 同埋识 多 啲人，主动同人哋倾偈。今日我哋咪讲紧呢一样嘢咯，即 系 讲紧呢一份呢种缘分，或者讲紧呢一样嘢嘅所有嘅嘢都 系 有牵连嘅。 系啊， 吓你唔知点解无端端有人叫你去咗一个 Christmas party， 唔好惊系嘛？冇人我识噶， 唔 唔 好即系失足一角咁，你 冇 错，你唔好去啦，不如 你谂下，我咪就系咁样，系咪、就去咗一个 Christmas party， 咁跟住就识咗一个人，嗰啲嘢几好食，咁跟住佢又介绍俾我，咁样我识咗个女仔，个女仔个厨师，个厨师个就知有间咁嘅餐厅，你就咁样 谂， 我嘅故事发展路线都系咁啊，识咗个女仔，咁又我就有一间餐厅啦， 咁犀利。识咗个女仔，跟住有间餐厅。 我真系好质疑，其实你每一样嘢，你识每一个人嘅，到最终嘅时候都系殊途同归， 都系冇着数， 都系攞你朋友啫。 有 间餐厅，你真系好唔要得， 都系搵着数。 你做咩要识个女仔？都系希望，原来到最终嘅时候，识嗰个女仔希望有间餐厅。 你有冇餐厅？冇啊，咁下次先啦。 去拜神啊，希望自己伤风会好翻。 哇！你一年都 咁样，你真系。咩人嚟噶？你思维我真系 get 唔到 ，get 到你 get 到啊？我已经 get 到啦。 诶、欸，嗱，我仲有几日，我改个自身得三十一号。 所以我喺呢个时候不停咁数你啲嘢出嚟，你明白？你自己揾本小气簿，唔该你抄低佢。哦，如果你冇，我送俾你。 仲有啊，嗱， 又领咩本小气簿？ 过分啊！ 呢个人咧，佢讲嘅未完喎。佢除咗识人之外咧，佢冲凉又唔使钱，又有免费嘅冷气。 咁样咯，即系个出发点其实都有啲似你嘅，即系个思维。哦，有个地方可以消磨半日咁样，有 我又唔会、啊， 太少嘢啦，系嘛嗰啲。 唔系你咪即系你夹硬要将嗰样嘢赋予一个意义咯、 啊， 一定有的。 系啊，即系你好似你去间 coffee shop 饮杯咖啡咁样、啊，你又可以舐佢杯滚水啊，免费上网啊，睇佢报纸架嗰啲报纸啊，又有机会识人，但系冇意思咯。 嗱，都唔系嘅，每一个人其实你谂下，每一日都系为自己做过嘅嘢或者做紧面对紧嘅嘢。我赋予一啲意义嘅，例如你今日扑亲咁，你都系觉得就啊好彩扑亲。 喂，点解你要用扑亲啊？唔系点解你用扑亲先？ 我 唔讲 你 着， 我 执， 因为你执 到张100蚊纸得唔得？ 因为你成日都扑亲嘅咯，你系最容易扑亲嗰个。你话你边度都跌过噶啦嘛，系咪？边度都断过， 边度跌得我即刻爬起身啊！ 跟住你同自己讲嘅就我边度跌得我边度爬起身，咁你都系个意义嚟噶， 系 咪？ 好彩扑亲，同埋好彩冇扑断只脚，今日好小事，只系损得少少。都已经好开心啦，系嘛？人生系咁谂嘅， 系咪先？ 系咪马老爷？ 咁样就系啊，睇你就知啦，系咪先？你个肚搞咗一年都搞唔掂，系咪？我就系要咁样，我就系要驮住佢， 死都唔摆低。 我驮住你点解啊？ 死都唔摆低， 因为。失败乃成功之母啊！ 我知啊，你呢个系失败奶嘛？ 肚腩咩？肚腩乃失败之母。 哎呀，冇所谓啦， 做啦。 失败乃成功之肚啊！ 系啊， 你个肚。 唉，算啦，算啦， 咩都好啦， 继续努力，继续努力。 好，希望大家今日最后尾嘅一日假期嘅话，都可以开心心。 最后一个星期咧， 冇错啦， 2024 啦， 好 快，一年又过去， 争取时间，努力冲刺，做到最好。 Yeah， 共勉之。 十点半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屋宇署向屯門盤龍半島20间獨立屋業主發出清拆令，著令清拆有關僭建物及糾正違規地盤平整工程，並已檢控其中4间獨立屋的業主。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香港測量師學會前會長何巨業說，本港有相關法例，但過去政策不習慣作檢控，屋宇署及地政署欠缺好好的合作機制，刑罰不足情況亦都明顯。他認為要處理問題，兩個部門要建立通報機制，分享信息，並且加重刑罰，相信政府已經考慮有關問題，希望及早落實。立法會議員江玉寬說，本港有相關法規，但沒有去執行，部分建築命令發出多年，但沒有人處理。他認為當局除了增加巡查和檢控之外，懲罰亦都要有阻嚇性，期望當局修例之後，建築物條例的涵蓋面可以更闊。圣诞节长假期，本港出入境人次连续第三日超过100万，寻日有超过101万人次经各口岸出入境，包括大约48万人次出境，当中经罗湖同落马洲支线口岸出境的港人分别有超过8万人次。在入境方面，寻日有超过53万人次经各口岸入境，当中经罗湖口岸入境的港人有超过10万人次。全国第五次经济普查登记工作下个月1号正式启动。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表示，坚决防治普查弄虚作假，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抵制各种干预普查数据的行为，严格普查执法检查。人民日报引述康义说，开展今次普查，通过全面摸清内地经济发展状况，掌握近5年经济总量及结构变化，反映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及问题，有利采取更精准有效的政策措施。今次普查将全面调查内地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布局及效益，掌握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将为推动实施十四五规划、研究制定十五五规划等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克里米亚港口城镇费奥多西亚遇袭，港口已经封闭。港口当地星期二传出巨大爆炸声，并且引发大火。 俄罗斯委任的克里米亚首长说，爆炸已经停止，火势受到控制，所有相关紧急人员已经到场，一些房屋的居民将被疏散。乌克兰空军司令承认发动袭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接近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嘅名字。今日我哋有机会遇上。由呢一刻开始，我哋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嘅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参与海上大型活动，安全最重要。可载客船只嘅船员应指示紧急逃生路线、救生衣嘅位置同示范点穿着。成人要确保2岁至12岁以下儿童全程穿着合适的救生衣，并视乎情况为婴儿着上救生衣。船长需要备存乘客和船员名单，切勿超载或超速。离开时遵从海事处及警方指示。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10点到下周1点钟，风骚快活人。 继续我哋嘅节目， 少咗个人嘅，点解会无端端系啦？去边啊？ 老师点名？ 系咪肚痛啊？马 小强， 翻嚟啦！你听到广播 会咁样嘅，会咁样嘅， 真系好奇怪。 好啦，有时啲科学研究咧，即系信则有，不信则无啦。我今日睇咗个科学研究之后咧，我觉得嗱、其实呢一样嘢咧，佢又唔系完全唔啱，但系咧，我相信咧，未必好似个研究所讲咁咯。喂，马小强，有人揾你啊！翻嚟， 你肚痛啊你？ 肚痛啊！ 你冇嘢啊嘛？ 你咪跌咗个胎嚟？ 辛苦晒，唔该 ，thank you。 OK。好，喂，啱讲紧有个科学研究，嗱，女性嘅眼泪嗱，即系女性嘅眼泪啦吓，即系唔系全部人，净系讲女性嘅眼泪咧。佢话会有一种降低男性发脾气或者伤害力嘅味道嘅， 即系饮多啲啦。 喂， 开水饮啊！ 系啊，外敷内服，也皆宜。 所以 送礼自奉又得， 鬼年香烟欲购重重， 圣诞期间九折优惠， 买二送一， 好无聊啊！所以咧，佢就话，当男一男一女嗌交咧，点解女性一喊咧，男性好多时咧就会有一种叫做火气会收收，或者忌一忌嘅出 世。咁就要问你啦， 咁咧， 你认为系佢嘅眼泪咩？ 我头先我咪话， 我觉得你好烦啫，系嘛？ 系啦，我头先咪话系啊，眼泪可能真系会令个男性个火气收一收，不过唔系因为嗰啲味道咯，我只系咁讲。你即系咁讲啦，我以前都识过个朋友咧，系好容易喊嘅。咁咧， 点知一个啊？ 咁咧，你会觉得哇，去到呢一招啊，咁算啦，咁样你会唔会啊？男仔即系个心理就系、是。唉，算了， 其实咧睇你喜唔喜欢个女仔啫。如果你真系中意佢啊，佢泪眼汪汪望住你啊，你心软噶啦。 或者佢蘑菇眼， 系啊， 蘑菇眼咁望住你，好似嗰啲狗仔咁样咧。 即系或者原来你要分开啊，咁佢唔舍得你走啊，望住你咁咧，即系咁咯。眼泪其实真系几好嘅一个 缓和 媒体啊， 缓和 系啊， 缓和件事 系啊，同埋你会觉得系。 真係 我明你意思，即 係 你去到嗰個位嘅話，不論你咩都好啦。 係啊， 其中有一個人流眼，你唔好話男女仔，男仔都係。 嗯， 有時你鬧交嗰陣，佢好激氣嘅話，佢都會，佢都會喊噶嘛。有時 係啊，唔係我覺得係啦。 係啊，你都會係， 最緊要 就停一停， 係啊， 大家停一停，諗一諗。 兩個人嘅關係好嘅咧，真係如果。总系会有啲小风波啊咁噶啦，就真系有用。 但系唔能够滥用咯，即系如果你经常系咁就又流眼泪，好容易开水喉嘅咧。咁慢慢人哋唔会觉得心软，而系觉得烦咯。 你问下自己咪知咯。 冇啊，好少，好少对住人咁样。 滥用，滥用即系个女人滥用啲眼泪。 有啲人 会 好，好 有啲会嘅，有啲会。 所以我咪就 系 话咧， 系 啊，我高超锐啊嘛， 系 即系高级超级敏感啊嘛， 系 系啊，高超锐。其实我系成日都系咁样，我就会惊人哋以为嘅就系、是，诶、假嘅，诶唔系真嘅。 唔系，我觉得眼泪冇得呃嘅，冇得呃嘅。 唔系嘅，我好容易就会眼圈一红咧。 系啊，我知啊， 好少少嘢咁我又觉得好感动咧。我成日都会惊人哋会觉得就系、是，佢唔会当你再系一件事，即系明唔明啊？当你真心去喊嘅时候嘅话，可能佢哋会觉得嘅就系、是，诶、成日都佢成日都系咁噶啦，即系咁。 系 系啊， 即系当系唔系真的。 即系你啲秘密武器或者致命嘅武器嘅话，一定系最后先出噶嘛。 系 黄 牌唔系成日出，嘢嘢出黄牌根本就冇乜黄牌 嘅。但我唔系想嘅。 咁啊系，你控制唔到，冇计 嘅。反而嘅就系话两性关系当中嘅话咧，我又唔系咁容易喊啦。 嗯， 系啦，我反而系好嬲，我先至会喊。 哦， 系啦，嬲仲要系中间系要有啲委屈， 委屈 你就会 系啊，因为委屈就 委屈系最辛苦嘅。 冇错啊，任何人受委屈真系都冇办法 忍唔住嗰啲眼泪， 系咪？男人都系噶， 会啊会啊会啊。 所以我觉得唔系净系女人咯，即系眼泪呢一样嘢嘅话，我觉得其实真系一个几好嘅缓和。即 系 就算你点样哇，即 系 系咪？ 即 系唇枪舌剑都好嘅，其中一个人喊嘅，你都会停一停嘅。 你个心就软，就揽住佢。 系啊，你都会撒撒仔。咁样啊！ 即系准备起飞嘅都收翻埋嚟，哇！收翻就运 翻嚟啊！ 呢个起飞脚噶， 起飞脚 啊！ 你最近一次对上一次喊系因为咩啊？记唔记得？但系诶死狗嗰只喊我要 死狗， 死狗识喊，嚎嚎哭呢叫嚎哭， 好耐好耐好耐， 男性好少嘅 对上 好少， 所以我觉得你哋 好 惨。系咪你话买咁多嘢？ 流眼泪就系最近朋友走咗啦。 哦， 系啊，咁就嚎哭真系好耐好耐冇试过。 系 啊，嗰次我都要成个礼拜先平复到个心情。 嗯， 我都担心你啊，其实 系 啊，因为见到你成个人落晒型啊。 系咩？ 系 啊， 你生意失败咁咯。 你未见过我生意失败， 但系喺我嘅认知里面，我识你咁耐，你嗰次已经好生意失败，因为你头发又唔遮，我胡须又唔剃啊，我你做乜嘢啊你咁样咯，系咪啲担心你？ 都需要时间去平复。 我有问候你啊，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 系 啊， 老友即系， 因为毕竟都系一场朋友嚟， 梗系啦，重情嘅人嚟噶嘛，你 系， 所以我知。 好啦，心情不好的人，树窿树窿，今日为你而设。Yeah! 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给我最爱的人祝福。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有人时常怀念你，有人时时刻刻祝福你。圣诞节的时候，我想起生命之中一些很重要的人，父母、伴侣、子弟兄妹、朋友等等。今日想借这一日将所有的祝福送给所有人。送给父母，你们给我宝贵的生命，将我带来这个世界，让我看到这个这么多姿多彩的世界，享受丰富的生活。你们爱我，用你们的能力去养我、抽大我、供我翻学，还要忍受我的任性，背有时还会比较曳。世界上最宽广的不是天空，不是海洋，是我们的父母。时间的年轮不停地转，带走了父母的黑发，带走了他们的容颜，但是带不走仔女的牵挂。送给陪伴我一辈子的，我不知道世界上一切相遇是不是源自红尘前缘，但我知道十指相扣的相知相识是今生最美的情缘。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多谢你陪我走过人生路上风风雨雨。当我哭泣的时候，你为我抹去眼泪；当我疲倦的时候，你为我带来一杯热茶；当我无助的时候，你坐在我身边。你包容我的脾气，今生有你，三生有幸。送给我的朋友，千金易得，知己难求，漫漫人生路，风雨同行的朋友就是人生的财富。在这个漫漫人生，会遇到风霜雨雪，遇到绝壁险滩，朋友就是途中伸出温暖的双手拉我们一把的人。他们用灿烂的微笑鼓励我们，伤心的时候给我们温馨的问候，孤独的时候给真心的陪伴，在困难的时候给我们无私的援助。朋友，多谢你。给我们的兄弟姊妹，身上流着相同的血，享受着父母同样的爱，他们就是我们平时最亲爱的兄弟姊妹。血浓于水的感情就是亲情，二话不说都会帮我们的人就是你们了。我们是一辈子都不可以分割的家人，这一辈子就让我们不离不弃，下辈子还要相遇吧。最后给自己，去日苦多，人生苦短，要好好爱自己，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我们虽然没办法改变环境，就试试改变心境，无需抱怨，无需哀叹，相信万物都有自己的使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有啲嘢不刻意强求，有啲事情随缘就好，随性就好。相信花开花落都有使命同埋归宿。终有一日，时间会话俾我哋，经历过嘅都系财富，有啲可以珍藏，有啲可以遗忘。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每人俾自己一个微笑，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吧。这个圣诞节，这份祝福送俾自己，送俾身边每一位朋友同埋自己嘅家人。希望你们都过得好好的，身体健康。 星消失夜天，最后和你哭着痴缠，心今天请你谅解，经不了考验。怕即使有弱点，却愿和我跨步走天，心偏偏多配合点，彼此挂念。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留低深刻切热吻。今天起你独自生活，要多珍重，不要敢背暗。离开这世上我最爱的人，从此不必挂念我。 嚟咗啦，咁啊欢迎佢啦！一阵间咧喺呢一个十一点后就有今日嘅树窿树窿啦吓，细路仔咧有时会做啲好得意、好童真嘅事情嘅，咁啊喺内地 咧，大人有时都会噶，我都会噶， 系啊，你会唔会做呢个小朋友做嘅嘢咧？咁啊有一间幼稚园，咁啊有一个家幼稚园里边发生嘅，有一个家长发现咧，佢个女翻嚟嘅时候咧，书包里边多咗两块金条，真系金条，一百克嘅金条啦。小女點解有咁貴重嘅嘢咧？咁點解會有噶？今日有個男同學送俾我噶，咁樣樣。咁如果你係個父母， 介紹我識，我係爸爸。 唔该介绍 我先。呢个父母咧，决定咧第日即刻叫老师通知翻对方嘅家长， 翻 俾翻佢， 咁巧啊，大佬！ 因为觉得细路仔咧，即系做咗啲好，佢唔系攞错，佢真系可能爸爸妈妈俾佢摘。袋嘅或者摆喺柜中， 吓 唔知啊， 袋 真系好重， 唔知啊。 我觉得佢冇理由会攞到爸爸妈妈佢攞， 系佢唔知点样攞咗爸爸妈妈，唔系偷嘅，唔系偷， 唔系偷嘅， 系啊。 我觉得要去处理嘅反而系先生啊。 老师 系啊，件事啊，即系个老师系咪要处理呢件事啊？首先就系你有乜理由会攞两条金条送俾你个女同学，系嘛？同埋嘅就 系 小朋友，我觉得收嗰个女仔又未必知嘅， 唔知 两个细路仔都唔知。 如果你讲紧佢应该未有呢个概念， 系 冇钱嘅 幼稚园， 冇错冇错，细路仔真系冇乜钱嘅概念。我最记得我嗰时咧，我仔叫我买样嘢啦，我冇钱，咁跟住佢话你买啲钱翻嚟啦，咁我觉得细路仔有时讲嘢真系几好笑， 好得意啊！ 买啲钱牌，你唔觉得咩？即系佢哋唔觉 得， 佢唔觉得钱呢样嘢系要揾嘅。 所以其实耐唔耐，我哋真系要将自己变翻个小朋友。 系啊，真系 你要有呢一种咁 重。 唔单止系咁样，我觉得其实你有呢一种咁天真嘅，或者系你一种求知，或者系呢，总之小朋友啦，你要做翻一个小朋友， 简简单单嚟就。 若果唔系嘅话，就会好辛苦。 冇错，系啊，乜都计较啊，计算啊，咁就。 咁你细个时候有冇送过嘢俾人？送俾啲中意嘅同学仔，未必系好似爱情嘅，即系有时候我觉得细路仔冇呢啲嘢。 我细个 画幅画啊 嗰 啲咁， 冇都冇嗰啲嘢嘅，系啊，我啲画好珍贵噶嘛， 我系卖钱嘅。 有咩？ 死咗之后， 跟住变梵高啊！ 我变 快啲画， 我变马拉高， 你血压高啊！ 系啦，我冇 糖高， 系啊，我就冇送礼物，你哋咧？ 细路仔啊，送礼物俾人，幼稚园冇，因为边有钱啊？ 咪咯，冇钱。 问题系我冇钱，我买唔到嘢。 同埋嗰阵时冇送礼物嘅概念。 你可以咁样讲，即系譬如可能有嘢食嘅话，你会请人食咯，我就 会。 我由细到大都系嘅。 生日会， 生日会，生日会嗰啲，你学校嗰啲应该系咩？四月之星啊，五月之星，大家都 全部一齐噶啦， 因为大家一齐都系切同一个蛋糕噶嘛，影同一张相咁。 冇 錯， 咁你送過咩俾人啊？或者你收過咩禮物啊？ 我細個時候，我好仲窮過你哋啦，冇錢啊！ 嘥氣啊！你真係唔好同我嚟呢套啦！你再係咁咧，我就反面。 好簡單啫，將佢個嘢全部反轉，你知道究竟真實嘅情況係點樣？ 同你講，我同 Doctor Matthew 講， 發脾氣。 今日講我哋奉獻嘅精神，翻嚟同大家分享。樹窿樹窿，遠到阿窿，十一點後。 Wrapped around each other, trying so hard to stay warm. That first cold winter together, lying in each other's arms, watching those old movies, falling in love so desperately. Honey, I was your hero, and you were my leading lady. We had it all, just like Bobby and Bacall, starring in our own late late show, sailing away to Key Largo. Here's looking at you, missing all the things we did. We can find it once again. How long? Just like they did in Key Largo. Honey, can't you remember? We played all that sweet scene of surrender, when you gave me your heart. Please say you will play it again, 'cause I love you still. Maybe this can't be the end. 大家好啊，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阮仲阳小羊羊，圣诞节最想锡啖的家人当然是羊妈妈啦，每朝早都整一个爱心早餐给我吃，不锡你还锡边个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嫁俾我啊！ 你同你父母嘅关系点噶？吓、 啊， 同你嘅兄弟姐妹关系又如何？ 关事咩？ 究竟原生家庭对建立亲密关系有啲咩影响？ 想知道，留意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家庭秘笈， 请嚟婚姻及家庭治疗师陈淑玲同大家分享夫妻相处之道。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家信守一生。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后第二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啦，十七度气温，相对湿度58%，黄色嘅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Dr. Martin，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Happy Boxing Day， 圣诞快乐啊， 圣诞快乐， 多谢啊，今日好开心啊 ，Boxing Day 见到大家，咁咧我喺网上边咧见到一个好搞笑嘅排行榜，叫做十大圣诞绝交礼物排行榜， 我都见到嗰、那个， 想绝交咧送出三样嘢俾朋友就得噶啦，咁我想问你成日估下，你想个咩礼物咧？ 杯， 冇错，杯 系啦， 想架， 想架， 系啦， 蜡烛， 啊，蜡烛又系， 有啲人中意蜡烛噶， 有香薰嗰啲啊， 我收到两份啦，今年 系咪啊？ 系啊， 你中意啲味道就好中意嘅。 其实中唔中意都唔紧要嘅，咁你点蜡烛嘅话系有一种好温暖嘅感觉， 同埋点都用得到。但系反而杯咧，如果已经有好多杯咧，系真系用唔到嘅， 系 咪先？同埋相架而家好少人会专登晒相出嚟噶啦， 系咪？系啊系啊，少 都冇地方， 系咪中晒啊？ 中晒又唔系，诶，大部分都中晒嘅，蜡烛未中，我都中意蜡烛噶， 保温杯。 保温杯， 即系杯咯， 两种嚟噶，嗰啲马咩杯啊， 马咩杯啊，马赛克杯， 系啊， 马赛乜嗰啲啊， 同保温杯唔同啊。 好啦，咁啊开股啦，嗱，第十位有咩咧？就系、是、年历，仲有公司相嗰啲年历， 系啊，即系2024年嘅咧，梗系送下。 我哋 讨论 下， 你有冇收过啊？ 我有收过， 有收过。 但通常呢啲系公司送嗰啲咧，咩嗰啲保险啊，或者咩银行啊， 系成份俾你 嘅， 仲有本簿啦，有年历啦。有支筆啦， 系啦， 但系咧，有块嘢俾你粘住嚟写嘢噶啦。 又要咁讲，嗰啲几靓噶，但有 其实冇咩地， 但冇乜用噶， 系啊， 成块 咁 噶嘛，系啊。 咁第九位啦，就系、是。 好怪嘅温暖牌颈巾，温暖牌唔系买嗰只， 自己 整嘅，甩甩流流有病。 唔系啊，如果女朋友织，我好中意。 系啊， 你好惊 就 得啦。 佢就话有啲人就唔中意，就系咧织得歪歪斜斜啊，又有窿啊，仲要个朋友即刻。 但心意啫嘛， 但系你要咁样谂，因为呢一样嘢嘅话系独一无二嘅。 咁啊， 你唔会复制到第二条嘅喎。 同埋真系好，系用时间去织噶。 我都试过织，我唔识织嘅。第一次咧就系教啲资优生咧织冷衫，咁我教啲学生就系我哋唔应该啲性别定型嘅女仔咧就 男仔都系织 咁样。咁我就去一间冷衫铺咧，咁我问个老板话：，我想问最快最织嘅嘢咧系咩咧？诶，织颈巾一个礼拜包你织好。 你勾仲快啊？其实两个 系啊系啊系啊，勾快啲噶。 诶，系啊， 我 同你咁讲啊。 咁你咪真系织咗？ 有一轮咧，其实咧仲系好简单嘅。如果你想佢快嘅话咧，你系买啲好粗嘅冷，有冇见过？好似麻绳咁粗嘅冷。因为有一年有一个好著名嘅 DJ， 佢同我哋讲噶，系我真系咁咪又话俾你知啊，我就觉得好啱，买啲好粗嘅冷，跟住其实你搵手织都得噶。 咁勁啊！用 針都唔使啊！其實你好似你打嗰啲 熱 成咁樣啫嘛。咁你翹下翹下嘅話，我諗啊， 一日搞掂。 一唔使啊，兩個鐘頭你已經可以有頸巾噶啦。哇！仲要係好厚、好重、好靚嗰啲咧，粗 係 咪好靚？ 係啊！ 佢要買嗰啲粗嗰啲冷針嘅話咧，係成條咧一碌咁樣咧，好似嗰啲 係啦， 好大條嘅。你買嗰啲，跟住咧你好快好快，你就可以咩噶？不過嗰啲冷亦都比較貴， 貴嘅， 但係好靚嘅，因為你好厚咁樣一嚿。 嗯， 係啊，呢個可以噶， 係，所以頸巾都唔係太差嘅， 自己織。 好，第八位就係一啲勵志書，你覺得勵志為人嚟講， 心靈雞湯 嗰啲，或者嗰啲係佢屋企睇完唔睇嘅書， 係或者有啲人去完廟私人咧，啲免費嘅刊物咧攞咗去送俾人做手信。 咁我啲唔會，但係書我最近都有收到兩本啦。 都有係咪啊？係咪蕭強哥？ 唔係，我唔係送俾你，我 佢係借我借俾你啊嘛。你琴日借俾我睇嗰本，我睇過嘅。 睇過 啊？我睇過嘅， 冇錯。你俾緊我， 梗係啦。 我俾啊， 俾咩書？借你喺 巡迴演唱，巡迴演唱。 唔係嗰本書真係。好睇噶， 真系啊！ 系啊，讲得兰州女 嘅，系啊，哦，得啦，咁啊， 系啊，冇错， 啱 好。 好，第七位就系好尴尬，印有某啲明星样嘅揽枕， 哦， 又搞中又低嗰只， 冇啦， 乜揽枕啊， 冇啦，你想住家就送呢啲啦，呢个第七位嘅， 住家啱， 唔系，除非咁，唔系，除非咁，佢系好中意嗰个明星，除非系咁，即系嗰个人系好中意嗰个明星， 但系你又要买啲即系好啲嘅咯，因为网上有啲咧系啲解进度好低啊，但系 送咗冇啲。 嗰啲啊嘛， 睇落都唔似系马小强定系边个咁样啊？ 仲要个揽枕有阵味啊！ 揽过嘅原来佢 系咁啊！第六位咧就系奇怪当有趣嘅礼物，例如 pizza 嘅毛毡啦、大肚腩嘅腰包啦、动物嘅物子啦等等，你有冇收过古灵精怪？ 梗系有啦， 得来不用，即系冇乜用处嗰啲啦， 好冇用。 我听过有一个嘅就收啲乜嘢咧，收到一条围裙。围裙本来冇事啊，系咪？但系你一围嘅时候嘅话咧，咁跟住佢就系有啲 男性好性感， 你有见过嘅，系啦，或者系女仔着到好性感嘅，即系咁样嗰啲， 即系你好尴尬咯， 一啲都唔好笑，但系佢觉得好好玩，你明唔明啊？但系我觉得呢一啲嘢唔系好舒服。 唔系你后生仔中意，我哋唔中意嘅。 系咁啊，第五 我从来都唔中意，即系我冇后生过系咩？ 咁你仲系 后生？从来都唔中意，咁呢啲嘢唔好玩。 咁你第五咪都唔中意啦？就系摸不着头脑嘅设计礼物，譬如话扮 cos。杯啊，护士嘅套装啊，等等呢啲， 我收过，我收过。 第四位， 我收过，我收過。因为有啲人同我讲，佢就系话你好冇女人味。 哦，送啲好女人味。 咁佢系一个 auntie 嚟嘅，跟住佢就送俾我一啲好女人味嘅衫。 就好女人啦， 斯文咗噶啦， 我觉得好核突。 我即系你，我直头我回翻俾佢。 系咪枣红色噶？仲要系或者紫色？ 总之就系又有啲毛毛啊， 听到都毛管冻系咪？ 你唔好咁啊！ 好，第四位就系唔啱型号嘅手机壳。你会收嘅话，就送俾你手机壳， 唔会啦。 最好实用，不过唔啱型号，过咗时嘅。 咁有冇诚意？即系如果你人哋揸咩型号嘅手机，你都唔知求其送一个壳，咁样真系 可能抽签抽中咗送俾你。 好冇诚意啊！ 哎呀， 系第三位就系你啱啦，就系上架， 上架一定有份。 第二位就系 杯。系嘛？ 唔系，系将人哋送俾你嘅转赠翻俾人一睇。 哦，咁呢个经常嘅， 即系啲公司嗰啲咯，即系啲咩公司嗰啲咩吉祥物啊，公司印制嘅乜乜乜啊，人哋收到之后都唔系你自己买嘅，啲公司转赠嘅赠品啦。第一位你哋都啱嘅，就系水杯啦。 系。 水杯真係好冇誠意。 一定一定， 當我睇到呢個龍虎榜嘅時候咧，我心不禁為之一寒， 因為你都送咗人哋， 冇錯，你啱送嘅俾咗睇翻禮物就係水杯。 誒咁樣唔同喎、 啊，有咩唔同？快啲幫我補飛先。 因為你係聖誕節咧，係。如果你話係見面禮，你第一次你送嘢俾人嘅時候，你係送嗰啲實用嘅嘢俾佢嘅話，呢、這個我 OK 喎。 啊，咁啊係聖誕節又， 但係聖誕節又係另外嘅一回事喎，我覺得係、啊。 所以送禮物咧都係唔簡單、唔容易嘅事啊， 好難。呢個係藝術嚟 嘅、啊啊，你係諗下對方中意啲乜嘢， 送得適宜係咪？ 咁、啊啊、所以你今日嘅聽眾咧都有一個疑問，都係關於送禮物嘅，嚟聽聽個聽眾嘅疑問啦。 Hello Matthew， 各位主持好，我叫 Derek 啊，我的嫲嫲就嚟90岁生日，啊，我想送一份有心思礼物俾佢，我好锡我的嫲嫲噶，除了爸爸妈妈之外，我的爷爷嫲嫲就是照顾我最多的人，俾咗好多童年美好的回忆俾我。爷爷走咗之后，嫲嫲就一个人同菲蓉姐姐住啦，佢好叻噶，细个时候经济唔好，读书机会唔多。但是佢咧好勤力，好好学，佢讲得一口流利嘅英文噶。嫲嫲有四个仔女，个个都好孝顺嘅。其中有一个咧仲做咗神父添。我知道其实爷爷嫲嫲咧都好唔舍得阿舅父做神父噶，但系佢哋都好愿意去成就舅父嘅选择，就系、是、呢个修道嘅生活啦。我成日都觉得上一代嘅人为屋企人啦，为咗下一代啦，真系奉献咗好多。我自己咧几个月之后就做人爸爸啦，我都希望好似上一代嘅长辈咁有家庭观念，咁愿意为家庭牺牲。各位主持 ，Dr. Matthew， 我就想送一份难忘嘅礼物俾嫲嫲，你哋咁多办法，有冇好嘅建议呢？ 心意想送俾婆婆一份有意思嘅生日礼物啦，九十岁咁啊，婆婆一生咧就奉献俾成家人，咁啊仔仔做神父都系唔简单啊， 嗯， 系啊， 好 啊， 咁其实如果我会觉得就系其实呢一个人佢咁锡啊，即系 Derek 啊吓，系啦，咁锡佢嘅屋企人嘅话咧，呢一份已经系一份爱嘅礼物咯，即将会嚟到呢一个世界上嘅呢一个小朋友嘅话，唔系就 系 一个天赐嘅礼物咯， 第四代， 我会觉得嘅就我会将呢一个小朋友嘅个名字， 哇！咁你都谂到， 要有婆婆嘅一个名字、嗯，明明佢其中一个字也好，又或者个就系有一啲嘢、嗯，就系、是、呢一世我叫呢一个小朋友嘅时候嘅话咧，都会谂起婆婆。 好好啊，呢、這个 lifelong 嘅， 咁你要谂到，喂、嗯，我谂得好好啦，你个你赢咗我啦，冇得输啊，你个呢个，哇，咁快脆， 要命佢嘅名 系 啊， 我 其中一个 名字就谂起婆婆，系、 yes. 好有意思添啊，嗬， 好有意思啊，谂住四代同人一幅相噶啦，点知你仲有？心意， 我又系谂住影幅全家福，同埋或者同阿嫲嫲去一次旅行。 旅行我都觉得 OK，、 啊、 你送咩物质上面嘅嘢俾佢嘅话咧，佢、啊、已经九十岁啦，佢已经唔重要。我觉得冇嘢系重要得过嘅，就系有一个好好嘅回忆。 冇 错，系啦，呢个系一个 memory， 影一张相，大家一齐。 咁我有个下一个疑问就系，如果老人家咧，譬如话诶行到脚痛啊，唔行得远咧，咁又想去旅行，有咩计先？ 嗯， 因为老人家 当年咧。我爸爸已经很老了，但我们都很想跟他去一次上海，因为他没去过。 哦， 那我们又自由行的，就为了扶住他，同埋呢他老人家说累了，那我们就全部试日的活动取消，就回酒店陪他。 陪他。 是啦，他喜欢睡觉睡觉，那我们附近去练脚好啊，妈妈妈都好。即是自在同佢一齐， 同佢一齐陪伴， 我觉得陪伴真系个几好嘅礼物，即系可能平时咧做嘢做嘢，翻工翻工吓，咁好多即系节目进行紧，但系如果婆婆或者嫲嫲都好啦，咁佢生日嗰日咧，全家人一齐陪佢，即系请假又好啦，或者咩做一啲佢中意做嘅嘢。如果你讲旅行咧，咁远嘅可能你话斋咧，即系行动不便啦，咁去啲近啲嘅地方咯，又或者加埋一啲。有啲老人家係需要嘅，即係輪椅啊，又或者係揾個人扶住啊，咁即係希望開開心心度過嗰日咯。 係啦， 其實可唔可以有啲想像啊？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要去旅行嘅話，我覺得係有一個想像嘅，就係、是、睇書係一個好嘅旅行嚟嘅。你係不需要出門半步，但係其實你可以喺 书嘅世界里面嘅话系天马行空，但系如果你话一个九十岁嘅婆婆嘅话，可能佢未必能够咁样做。我好记得嘅就系有一集嘅《樱桃小丸子》咧，系好感动嘅，就系、是。佢嘅爺爺要同阿小丸子一齊旅行，但佢冇錢啊，佢可以點樣咧？喺屋企食來自世界各地唔同嘅嘢食。 哇！好有心思喎、 啊。準備世界各地唔 同嘅嘢 食，嘴巴要旅行食係啦，食唔同嘅嘢，同埋嘅就係、是哦、可能嘅就係、是、我、哦、要去到法國嘅時候嘅話，就可以食呢一啲法國嘅 baguette 麵包。咁跟住好可能嘅就係去到意大利啦，我哋就去食意大利麵或者食 pizza。咁跟住你就可以戴啲帽啊，就即係、哦、你要換唔同嘅嘢去傷佢。 呢個好好， 非常好。 加多樣，可能播埋啲法文歌喺側邊聽住咧。 播住聽下啲唔同嘅歌啊，國家嘅歌啊， 氛圍 啊。 咁 跟 住我 serve 佢啦。係啊。食完之後我就好啦，我哋而家又飛意大利啦。 係啊，影張相先有。又真係幾好喎，唔使走出半步去。 其實有時我覺得心思係唔需要花好多錢㗎。係啊，就係咁樣咯。 大家啦，咁你收个 Boxing Day 有冇啲咩有意思嘅礼物啊？你哋自己好有心思嘅，未必 Boxing Day 啦，任何嘅礼物，或者你曾经送过嘅，你有心思嘅礼物，你收过啲咩咧？或者最近你嘅礼物， okay. 你有冇？ 我有、啊，系 你讲先。 我圣诞节收到一个学生咧，佢今年读中六嘅，写张圣诞卡，你话朱 Sir， 我系今次系第一次中学咧写张圣诞卡俾人嘅，我从来都冇啊，上一次小学嘅时候啦，佢想多谢我。第一年 Form One 識咗佢，佢鼓勵佢啦乜嘢，跟住佢話：我想送翻份禮物俾你，就係嚟緊幾個月之後咧考 DSE， 我會考到最好嘅成績，入到三大嘅醫院嘅大學啦，作為一份禮物送翻俾你。 呢個好啊！ 我收到之後我都好感動啊！ 呢個好好啊！ 想當年六年前個 Form One 嘅小朋友大個咗，去記掛住你。咁同我都好感動就咩咧？就係佢咧，佢話嚟聖誕節咧諗住捐血，但係原來未夠十八歲咧唔可以捐，不過咧要爸爸媽媽批准咧可以捐。我话点解你咁好嘅一个圣诞节会去捐血打算？佢话因为咧爸爸咧患过 cancer， 咁啊有血癌，咁啊其实几年前咧试过系捐血同埋捐骨髓俾爹哋啊。 佢啊， 咁佢系啊，佢就系经历过爸爸有病痛嘅时候，我希望能够做啲咧帮其他有需要的人。 好有同理心喎、 啊，呢个好好，系、我哋都提醒大家，其实如果系嘅话，我哋去捐血啦， 系啦、 啊，系啊，都系一份礼物可以送俾其他人， 有需要嘅人， 一种生命嘅礼物添， 系啊，可以 钱买唔到噶。 嗯，我收过有一次有一个礼物，我觉得好正嘅，咁就系即系屋企人啦，咁就系即系我另外嘅一半啦，佢咧就送咗有一本嘢俾我，咁跟住我就系咩嚟嘅咧？佢自己喺上面嗰度咧就写咗，譬如可能一张纸上面咧就要写咗，就系、是、十次按摩。 好好啊，好似一次就俾一张你，你有十次机会系咪啊？ 有冇括住色情免问？ 系 咁好， 今日冇坐椅服务啊，按头啊，按手啊，除咗按脚之外，分类 啊，位置， 即系可能会有就膊头啦，同埋系有呢个脚底啦，跟住个就系又系有十格咯。咁你每一次你就可以一剪出嚟，就俾佢十分钟咁样咯。系啊，我觉得呢个好好玩啊， 好有创意， 好 开心啊，收到都开心， 真系要咁样先至得。 做爸爸妈妈咧，对唔住，做爸爸妈妈一齐收个仔女送嗰啲咧圣诞卡。是手畫的，畫到很粗糙的呢，啲公仔呢歪零歪直，但係嗰啲呢我好 treasure 嘅，成日都會收一埋㗎，係啊，又係得佢細個嗰陣呢，梗係唔係而家啦，係 都好窩心嘅。 你呢你冇啊， 我冇啊，真 係你冇收。 跌返轉你有冇送過俾人啊？送過啲禮物俾人都有心思㗎。 佢日日都送啦，佢咁好，佢起 big spender 㗎嘛。 你 spend 過啲咩俾人呢？ 佢最近送咗梦幻公主屋俾我， 不过系佢好多年摆咗喺度唔用，佢送俾我。 当年佢想追一个女仔，就送俾人哋之后，跟住人哋俾翻佢，跟住佢就摆咗喺个仓嗰度，佢而家攞翻嚟俾我，黄金金的， 四十万蚊， 白屋变黄屋系咪？ 四十万蚊， 唔好意思啊。 啊，答半之后翻嚟，我哋继续。 我会制， 我系呢个奉献。 想知海底可有书店，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电，溶解中冰川，佢闹市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何必塞我旧书馆插图，情愿亲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一杯如果 只吃前人预设那一套，再没前路。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在对话，不必找解如花，何了做到又怕，沿途分了精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奇妙这么美吗？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小的火山小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没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乐园，我会在结界才未经污染，除非打破未打开那门，从自己那视觉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缺就交给我，环游乱世去装满，为情侣那样沉闷。何了做到又把沿途掘了晶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吗？游到那方随我高兴，不必你说惊，自由变快乐，不怕异国赛派里石地，走在晴空下和陀阳在对话，不急于找个家，由宇宙到航法，迷途被骗都是成长吧，我没有太害怕，还想夺换败瓦，有种子发芽，一路狂奔吧，细节全部记下，用别人那地图难及我去画地图吧，沿途有我收记住了那句字，还精选一下，来年活出一种演。 我是梁继章，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格无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由张展报第一节新闻。香港旅游联业工会联会理事长梁方远表示，今个圣诞假期嘅入境团旅游情况一般，整体唔算理想，跟业界预期有落差，感到少许失望。梁方远喺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过去俾人嘅印象系购物及美食天堂，但已经失色，难以吸引旅客。他又指出，香港的住宿昂贵兼海鲜价，很难吸引长线旅客。业界推销行程时，旅客原本对很多项目有兴趣，但看完报价后就会嫌贵。梁方远认为，应该推销并让游客重新认识香港，不要再讲购物，而是香港独有的中西文化，例如围村及水上居民等。他说曾经带团发觉游客对香港的历史文化故事很有兴趣，从业员亦都应该加强培训，加强对香港的深度认识。屋宇署向屯門盤龍半島20間獨立屋業主發出清拆令，著令清拆有關僭建物及糾正違規地盤平整工程，並已經檢控其中4間獨立屋的業主。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香港測量師學會前會長何記業說，本港有相關法例，但過去政策不習慣作檢控，屋宇署及地政署欠缺好好的合作机制，刑罚不足情况亦都明显。

如果你的大厦有其他安排，那就参考翻管业处的通告，抌垃圾用指定袋，知清楚，实冇错。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咧，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Happy Boxing Day. 好，继续我哋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咁今日讲紧呢一个奉献 啦， 吓系啊。 先讲阿 Derek 嘅故事咧，就系个嫲嫲婆婆咧就好好啊，一生奉献俾家人啦。咁啊，讲到奉献咧，咁啊，心理学咧有一个理论，就系叫做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嘅 theory， 就系讲咧人咧唔同嘅阶段咧，我哋有唔同嘅任務要做嘅，咁啊講到中年階段，通常四十零歲去到六十零歲咧，就係、是、我哋嘅任務就係咩咧？就係、是、我哋要奉獻啊、嗯！我哋做一啲嘢咧，係能夠令到呢個社會啦，周圍身邊咧都係好嘅。通常呢個階段嘅人咧係好 nurturing 嘅，好 caring 嘅。咁、我發覺我哋呢間房四個人都去到呢個階段咯。我想問你哋嘅人生到呢個階段咧，有冇感受到啊？唔知點解咧，就係、是、我想做一啲嘢咧。不为什么，只为这个，不是纯粹自己的需要啊！我想做一啲咧，系真系for其他人嘅、嗯，我唔做好似唔得嘅，你硬系有个倾向咧要做，好似小强哥，你上两个礼拜捉咗去做义工，帮一啲有需要嘅小朋友、一啲活动，即、就、系、是、你帮啲弱势嘅社群啦。咁我想讲，你系咪人生呢个阶段发觉，除咗自己嘅工作之外咧，都希望做一啲嘢帮啲有需要嘅人咧？ 系啊，绝对系啊！因为我觉得佢哋系被即系冇咁多资源， 资源系 吓，真系冇咁多资源，同埋冇咁多竞争力。 嗯， 我觉得系真系即系能够帮咪帮咯， 冇乜所谓。 系啊，同埋响呢一两年，我都同阿 Ray 分享过，我想做一啲呢一辈子一件事咯， 一件事。是 一件事， 呢件事系点嘅咧？要有啲咩特质？ 唔系，即系我。 你有咩事？ 唔系三场，我真系打到喐喐啊！我见到呢个经历，虽然唔系小心嘅， 攞起个拳头， 一股万力打到喐喐，哎呀，好似有流眼泪啊！见到喐喐， 冇，我即系等于我哋话要就，譬如话我叫话喐喐有机会复出。唱翻歌，我想同佢响，譬如话艺术啊，或者呢一方面做翻一件事出嚟， 系 f 其他人嘅， 系啊系啊，然后即系无憾咯，系啊，即系尽唔知自己得唔得嘅，即系亦都唔知个效果点，或者有冇能力嘅，反正就系话想做一件事， 做啲嘢， 系啊，同埋我觉得阿 Ray 有能力。 我想我明白你讲乜嘢嘅，因为其实有时嘅话，你有好多种唔同嘅一啲艺术嘅表现，系嘛？即系哪怕是嘅这首歌或者一幅画都好嘅话，其实系表现人嘅真善美嘅，系咪啊？即系其实我谂你应该系会觉得嘅就系，既然我哋有咁样嘅能力，我哋有咁样嘅资源嘅话，点解唔将个好好地去将所有嘅嘢利用，而且嘅就去做到一样嘢咧？因为其实有时我谂人嘅感动可能系来自睇咗一个好好嘅演唱会，或者系听到一首好嘅歌，我谂你讲紧嘅系呢一种追求， 系 我咪讲得好好啊， 非常之好啊，即刻 接晒啊！ 我见到你讲嘅时候咧，我见到话小强哥望住你嘅眼神咧， 眼有泪光， 因为我系要好了解佢，我先至能够我觉得我自己好似有少少喺度翻译紧佢， 佢 讲紧啲大家唔明白嘅语言，系啦，但系我谂我知佢讲紧乜嘢啦。 主观就咁，你 即时翻译佢噶，喺呢度讲嘅女嘅，我咁翻译。 我上次见到小强哥眼神望住 J 咧，好似望到一个面诗人，一件 masterpiece， 好感动一样啊！ 一个艺术工匠好想创作艺术品噶啦， 好嘢好嘢，咁啊。梁咪咪咧，你问呢个家你做爸爸，你其中一个重要嘅任务就系照顾自己小朋友。 其实咧，做爸爸妈妈咧，除咗系要照顾自己小朋友之外咧，你仲会要睇远啲啦，即系第时佢会系点样行佢人生嘅路咧咁样。虽然咧，我同意嘅，有啲人都话你唔可以为佢决定好多嘢，都要由佢自己决定，但系。 当你第一日做咗爸爸妈妈咧，嗰种嘅叫天职啦，或者嗰种叫责任心咧，其实永远喺个心里边，即系你经常会帮佢谂好多嘢啦。就算佢自己未必识谂，你可能提佢，但最后决定都系佢啦。即系嗰种嘢好难讲嘅，即系做爸爸妈妈就会知嘅，即系你会愿意牺牲自己嘅任何。資源上啊，時間上啊，去提供俾佢哋咯。我相信每一個爸爸媽媽都會，即係會有呢個心路歷程。 冇話爸爸媽媽啦，我最近我表哥真係表哥啦，我嘅表哥喺加拿大探我啊，表哥表嫂咁喺屋企住咧。我一日翻到屋企，嚇我對鞋點解咁乾淨嘅，咁新淨嘅咧？我表哥見到對鞋咧已經行到花曬咧，佢攞去買油咧幫我擦，油 咁好嘅， 幾燒，翻嚟換人一身對鞋， 哇， 好好、啊， 好感動啊！ 我都有啲舊鞋喎，你表哥走。 我叫表哥快啲走啦！ 佢叫我帮佢买咗， 佢赚免费啊，系啊！喂，咁我想问啊，先个阿 Derek 分享咧，就啊婆婆嫲嫲咧好好，就系话佢个仔仔咧选择修道做神父咧、嗯，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奉献， 一个奉献咯，将自己个仔仔即系啊愿意承受仔仔去选择修道嘅生活。你听到 之后，你 唔觉 得系个好大嘅福气咩？ 啊，好大嘅福气！好，宇文其祥，你要以乜演绎啊？愿意放低自己嘅仔仔，话都系唔舍得嘅，但系愿意承受自己嘅仔仔，选择修行，你觉得呢个福气嚟嘅都系？ 因为有时好多时候你会觉得啊，我自己啲嘢好顺，我自己嘅嘢能够真系做得到嘅话，其实有好多人牺牲咗佢哋嘅嘢，嚟令到你呢一件事成就，唔好忘记呢啲嘢。但系好多时候，大家都会唔记得呢啲嘢，真系噶，系啊！你今日嘅顺利嘅话，系其实有好多人好可能嘅，就系喺呢件事当中嘅话都有啲牺牲。 冇错，系好好啊！ 嗯，咁呢个咪就系你嘅福气咯。 啊，系去到最尾呢个 咁容易啊，系嘛？你能够去放低你自己。唔好话系你自己，其实我谂有好多人都系因为咁样嘅话，你先至可以能够做到你自己想做嘅嘢。即系你能够做到你自己想做嘅嘢，有好多人系牺牲咗。 放低自己嘅喜好啦，自己想要嘅，去成就更加多人得到呢份福，都系一个福对自己一份福气。 系、嗯、哦，我会觉得就系其实我自己能够做到一样嘢，我觉得我自己有好大嘅福气嘅，就系我能够做到丰收快活人咯。 啊， 我能够身边嘅有咁多咁好咁有心嘅一啲朋友，譬如可能 Dr. Matthew 每一位我哋嘅 guest presenter，、嗯、去用佢哋嘅时间嚟去同我哋一齐去做呢一个节目。咁、嗯、我希望可以回归到嘅就系听紧我哋嘅节目嘅每一个人嘅话，至少佢每一日可以有三个钟头嘅开心心，能够听得到。够啦， 幸福不是必然。 呢、這个咪就系我哋嘅陪伴咯，系、 啊、 咪啊？我哋好俾心机去做好每一样嘢，呢、這个就对于佢哋嘅回馈。我觉得亦都系个天可以俾到一个咁样嘅机会我，呢、這个系我嘅 mission 嚟嘅，系、嗯、咪？ 其实唔系咁容易噶，系啊，即系大家走埋一齐，有机会有个平台可以讲一啲自己想讲嘅，又带嚟一啲自己喜欢嘅环节，系真系一个福气嚟噶。 同埋能够分享到嘅就系生命之中嘅有一啲唔同嘅感动。 嗯，系 啊， 我谂呢啲嘢系好难得，唔系个个都有嘅。 系啊， 但系我有啊， 我有啊，听到 呢、啊、一份系呢一份福气咯。 所以我成日 中意 呢个节目就系咧，表面上啊好多开开心心嘻嘻，但系其实有时你见到即系话中有话，有时你见到背后咧就系一啲鼓励啊，一啲支持，一啲感动，就系你对生命嘅一啲体会咯。 嗯、 你唔介意将嘢同人分享咯、 嗯、 ，so that 你嘅其他人嘅生活好过啲，呢个你嘅节目先。 我覺得最開心，我最近仲有一位醫生朋友，我諗佢而家聽緊嘅，佢同我講嘅就係話，即係喺聖誕節嘅話，希望可以祝福到嘅就係現在再有苦難當中嘅，就係面對緊戰爭嘅每一個即係。國家又好，又或者係每一個人。跟住我同佢講，我就話醫生，我喺上個禮拜四我已經點咗一首歌，嗯、送俾嘅就係現在所有正在苦難當中嘅人，希望佢哋可以內心得到平安。跟住佢就話：你好抵石啊！你能夠做到呢一樣嘢，我覺得我就喂，我能夠有個咁樣嘅平台嘅話，我希望可以將呢一份嘅我自己嘅一啲。感覺我知嘅睇法係能夠俾大家一齊分享，即係有時係特別係一啲咁開心嘅佳節裡面嘅話，我哋都唔好遺忘一班佢哋仍然正在受苦嘅人。 我想問咧，你點呢首歌咧？係咪上個禮拜 ？So this is Christmas。 Yes。 我即刻諗起呢首歌，你背後原來有份心意，我真係聽到喺街度，你揀得好好。 愛好系列啊！ 系 啊，呢个系咪我嘅福气咯？ 系、啊， 我可以将我自己谂嘅嘢，又或者呢份嘅祝福，我可以透过空气可以送俾每一个人，系、 嗯、 咪？我虽然我唔能够亲身咁样去做啲咩嘢，但系我谂我至少个心里面我有呢份良知 嗯，好好 自己擁有嘅能夠同人分享真係幾好。近年咧，我係經常咧會好想去幫翻啲老人家，無論係開門又好，或者係佢跌咗去即刻幫佢執翻都好。因為咧，你有冇留意身邊其實好多老人家咧，其實佢好多行動上嘅不便，即係你其實你當我感覺自己啦，即係我都係個老人家啦，能夠仲喺自己手腳靈活嘅時候咧，幫到人哋開個門啊，又或者幫人拎少少嘢啊，我覺得係好大嘅福分嚟。 係啊，頭先我搭小巴嚟嘅時候咧，我都好感動喎，有個婆婆上車咧行到唔方便，佢自己開始喐啦，咁咧咁啱一個菲傭姐姐坐喺度，佢一手 扶一扶 接住婆婆，然後將婆婆咧擺落個安穩嘅座位度，然後咧小巴咧有啲 pan 噶嘛，佢幫佢拉低。我見到婆婆好感動，擰轉頭望住個菲傭姐姐，多謝你啊！但係個菲傭姐姐咧只係微笑，我心諗覺得，哎呀呢個菲傭姐姐好，佢工作就係每日照顧有需要嘅，但係呢個我唔識噶，但係見到人哋嘅婆婆都係我嘅婆婆，佢放假主動去幫佢，我見到個 moment 咧，我哋都感動，我心裏頭祝福，我希望呢個姐姐晚年嘅時候。都有人咁样照顾佢， 一定会 系啊， 一定会，我觉得系啊，好美丽嘅图画嚟嘅。有时你见到呢啲好感动嘅喺街度。 就是、如果你每个人咧个心能够拉翻阔咧，唔系睇到自己嘅需要，帮助周围身边嘅人咧，呢个咪就系奉献咯。 系，冇错。 咁我先同阿 Yoyo 讲咧，话啊，你人诶非洲咧有个民族咧，佢哋好得意喎，有个人类学家咧同啲小朋友玩个游戏，就话啊，我喺树下边咧摆一篮生果，你哋咧喺另一棵树上边睇下边个最快跑到嚟，边个最快攞到咧，就喺成篮嘅生果就属于佢噶啦。咁点知比赛一开始，嗰、那个人类学家就好奇怪，吓点解会咁嘅比赛嘅？原来啲所有小朋友咧唔系争先恐后最快跑，而系一个一个搭住膊头。一起跑到去终点，一起赢，结果就系成篮生果， 大家都有份，就唔系一个人霸晒。 系啊，咁、哦、个人类学家就问啲小朋友：点解你咁样做？其实你只要跑得最快嗰个就一个人独有噶咯。佢啲小朋友话：我哋唔会咁做噶，点解啊？如果得嗰个人赢，其他人唔开心，呢、这个唔系真正嘅快乐，我哋唔会咁做噶。 嗯，而家几好咧，嗬，个个都开心。 系啊。所以你见到啊，点解有啲人我心可以咁阔，能够奉献到咧，就系、是、你冇得自己咁大，将自己嘅需要咧慢慢缩细，留意多啲周围身边嘅需要咧，你就会觉得啊，我其实系开心嘅。 嗯， 咁我想问你哋，你真上一次你感动嘅地方，因为人哋牺牲自己成就他人，你谂起啲咩经历咧？可能系你嘅屋企人啦，可能系你嘅朋友啦，生活当中一个陌生人，你见到佢做一样嘢，其实背后。都有犧牲嘅喎，你會即刻諗起啲咩咧？ 可唔可以舉下例啊？ 舉下例啊！頭先話我飛啊，舉下例就係、是、 哦，我有個嘢，我頭先同你喺度討論緊呢一樣嘢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嘅就係、是反而你會覺得身邊嘅人佢哋可能個資源唔係咁充裕，又或者係比較貧窮嘅人，佢哋係更加識分享嘅、 嗯。 因為呢一樣嘢，我會覺得我嗰陣時候去做過義工咧，你會發覺好得意嘅，因為好多時候住喺貧民窟，因為我住喺貧民窟附近，咁好多時候你會有一啲嘅資源，譬如可能有一啲嘢食啊，或者有啲衫啊，我哋會攞去俾佢哋嘅。咁、好多時候你會見到嘅就係佢哋好得意，第一時間嘅就係唔係話即係將自己啲嘢拎完之後嘅話就擺喺自己間屋嗰度，佢哋係會周圍去敲其他隔離啲門啦、就誒、有多咗件衫啊，俾邊個妹妹啦，或者佢就有啲咩嘢食啦，我等陣間會煲一煲嘅話，大家就一齊嚟食啦。你見到我就點解咁得意啊？其實我哋俾佢嘅嘢唔係好多，但係到最後尾嘅時候，佢哋都係會願意嘅，就佢哋會分享嘅、因為佢哋嘅話，佢嘅答案就係話邊幾時幾日。其实佢亦都有帮过我，我有啲咩事嘅时候嘅话咧，佢会帮我凑住个细路，所以其实我哋一定系要咁样嘅话，大家先至能够共生到，同埋一先可以共存到，可以大家开开心心，呢、个系一定系要互相帮助咯、 越穷越愿意同人分享， 越愿意，佢哋越更加知道应该要点样去 分享，因为佢哋先感受到即系欠缺一样嘢， 因为资源系 嘅，真正受过苦，受过家人你嘅痛苦，系同人分享啦。 同埋反而我会见到嘅就係有啲譬如好可能会比较有多啲嘅资源嘅人嘅话佢哋就未必愿意囉。 即係越觉得自己唔够睇到自己需要多过其他人嘅呢你发觉个心有一个窿不断都填圆满嘅不断要攞嘅不断苛索。所以你见到就是、我哋人嘅成长都细个嘅时候呢我哋嘅心态呢就好似一个 receiver, 要收好多嘢嘅人哋嘅照顾啦人哋嘅爱锡。但一个人成长到某个阶段到中年嘅时候呢发觉就係、是、我正正感受到人哋对我嘅好呢我懂得感恩。 给予嚟。 到咗一个阶段就係、是、我调转个角色由一个 receiver 转咗一个 giver, 我去奉献出嚟。 方舟为身边的人。 但是 Dr. Meadow 有没有时会觉得就是你作为一个 receiver 也好或者你一个 giver 也好的话，这一样东西是永远都是一体两面的东西的。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啊，我就去做一个义工或者是怎样的话，其实我以为我自己是一个 giver， 其实我是一个 receiver。我从他们的身上我会见到的就是我自己有能力去帮人，那种快乐是无价的。 没错啊，同埋你得嘅嘢咧，唔系表面嘅物质嘅嘢，嗰份快乐， 心灵 我都系一份，我都一个 receiver 嚟。 我系心灵嘅满足咯。 系啊，真系好咧，解决到即系解释到人生快乐其中一个秘密就系，当你 give 嘅时候，其实同一时间我都系 receive 紧嘅。 你有一个说话啊嘛，施比受 更 有 福。咁俾我哋临尾一齐做一个练习啦，试下感受下施比受更有福嘅感觉系点嘅。咁啊，大家如果觉得适合嘅话咧，可以慢慢合埋双眼。咁啊，起初嘅时候咧，我想先大家谂下最近生活当中有边一位老人家你好记挂住佢嘅，可以系你嘅亲戚啦，或者咧系一个你唔识嘅人啦，一个老人家，一个长辈，你即刻谂起边个人啊？试下俾自己脑嗰度咧出现呢个老人家嘅样貌，试下怀疑下佢最近嘅生活咧有啲咩需要。如果我想邀请你运用你自己的创意也好，一份心思去表达对这个老人家一份心意，你要送一份礼物给他啊，你可以送什么给他啊？咁如果随着时间过了，过了几十年之后，你又成为一个老人家了，当你收到你的孙或者一个后辈送一份很有心思的礼物给你，你有啲咩感受啊？好耐以前咧，有呢个故事啊。五十年代香港嘅生活咧都系好艰难噶。咁有个神父咧漂洋过海，坐咗几个月嘅船，由爱尔兰嚟到香港服务。咁神父除咗喺圣堂服务之外咧，仲喺学校教书。咁啊，星期六星期日咧，特别安排自己嘅学生咧，帮区内啲贫穷嘅小朋友去补习。安排啲游戏俾佢哋，咁神父知道啲小朋友咧屋企经济唔好啊，有时三餐都未必到温饱嘅，佢好体贴啲小朋友嘅感受啊，会俾个藉口话啊，你哋好用功读书啊，我奖励你哋，送啲罐头俾你哋，带翻佢同爸爸妈妈分享啦。七八十年代香港嘅经济起飞啦，神父教嘅学生咧好多都事业有成，有啲成为医生、律师、社工、老师、大学教授、政府高官。咁八十年代尾，香港嘅面对前景唔明朗，好多人都打算移民走啦。咁有一个毕业嘅救生问神父：神父，神父，九七前你会几时离开香港，翻去爱尔兰啊？咁呢个神父咧，只系笑笑口，同呢个救生讲：我嘅 passport 咧，好多年前已经俾我烧走咗啦。我好坚定咁同佢讲，我会喺香港一直服务，直至到我死嗰一日。好多年之后，神父退休啦，嗰年系85岁。呢位救生知道呢个神父身体变差，患咗帕金逊症，唔可以从以前一样咧喺班房教书，每日同学生倾偈。佢唔想呢个神父咧被遗忘啦，于是。同佢安排了一个特别的生日庆祝，佢邀请全校的学生、老师、校长，包括退休的老师翻嚟围住佢，唱一首歌同佢庆祝。神父选择留喺香港奉献一生，原因可能同呢一首歌名一样 ，Perhaps Love 就是爱啦。 Perhaps love is like a resting place, a shelter from the storm. It exists to give you comfort, it is there to keep you warm. And in those times of trouble, when you are most alone, the memory of love will bring you home. Perhaps love is like a window.Perhaps an open door. It invites you to come closer,

Feliz Navidad， 老师呢句系咩嚟噶？系咪即系已经由我哋嘅圣诞节开始教我哋讲一啲嘅圣诞嘅祝福语啊？ 系 greetings 嚟噶，系咪啊？ 系 greetings 嚟 嘅，可唔可以讲慢啲啊？即系我哋嗰啲系幼稚园阶段嚟噶嘛？系咪？ 好似有一首歌噶。 系啊系啊， 系咪咩 Feliz Navidad？ 就系嗰句啦， 系点讲啊？ 就系呢句。 喂啊，小杨杨， 你 系高材生嚟噶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有冇分男仔同女仔讲？ 好好有呢个西班牙嘅。 哇 哦， 哇哦！但我留意到咧，头先你讲呢句咧，系咪好似要咬住嚟定系唔知点嘅？即系嗰个 tongue movement 点 ？Feliz。 哦，唔系，我哋想大声啲，所以伸条脷出嚟啫。 哦， 其实唔系嘅，唔系一定唔使卷脷嘅， 唔使卷脷， 即系好 细细 Feliz 嗱，咁我系因为美洲嗰边嘅 accent 啦，所以就 Feliz。 Feliz 咁啊 ，Brian 就 Feliz 系啦 ，Feliz 有个系啦，有个 th 音啊， 九龙口音。 新界有冇口音？ 新界口音，好试下。 好笑，好笑， 好笑啊！ 好笑， 好笑啊！好笑啊！好笑 啊！正啊，正啊！好啦，咁其实我哋今日咧就呢个 Boxing Day 啦，都想问一问嘅就系喺西班牙嚟讲咧，会唔会话庆祝呢个圣诞节啊？又或者好似我哋咁样啦，有圣诞礼物啦，今日要拆圣诞， 有圣诞老人啦，系啊， 有圣诞老婆啊， 圣诞老婆，咁我谂周街都系圣诞老婆， 梗啦，圣诞节个个老婆行出街咪系圣诞老婆咯， 系啦， 唔系 Billy Sir 吓， 喂，有啲地方啲人系出去中意诶，即系同人揽下，即系嗰啲 Christmas hug 啊， 系啊， 咁一出到去个个都好热情，系啦，咁啊，咁啊，大家 未至于老婆啫， 唔系啊，吓， 唔系，但系佢 所有人都嘅， 佢有有一个植物咧，你摆喺个头上面系 mistletoe， 你就可以同佢 kiss 噶啦。 哦， 你哋冇玩过呢啲 咁衰 ？mistletoe 呢个未听过， 系啊， 边度有得买嘅？ 我送俾你。 阿老师即刻问边度买？同我大量入货，大量入货 上面你就可以同佢锡锡噶啦。圣诞节， 但礼貌嗰啲锡啫，系嘛？唔系真系爱情嗰啲啊？ 你可以好咩嘅？好激情噶。 稳系咪摆得稳？ 唔使，你就系摆喺个手嗰度，你搵摆喺个头嗰度，你就已经可以。 系自己摆喺自己头度之后就可以。 摆喺对面，对方 嘅头 嗰度，系啊，咁样咯。 佢闪开咧。 啊，咁樣 咁即係話俾你 like 你咯， 你會嘅咁樣係啊。好，咁我想問一問就係呢個西班牙會唔會有呢啲咁樣嘅嘢㗎？有啲咁嘅習俗㗎，同埋傳統㗎。 通常西班牙即係佢哋聖誕節就係一個好重要嘅 event 啦。 嗯。 咁我諗係可以話有啲似農曆新年係啦，因為聖誕節係通常係啲家庭佢哋聚會啊、食晚飯啊嗰啲， 即係佢哋會做冬嘅 其实呢个就等于佢哋嘅做冬。 西班牙点讲做冬啊？点讲做冬？ 做冬有冇？ 点解做冬？搞事啊！啲学生搞事啊！ 嗱，其实佢唔系食汤圆嘅，不过佢哋有第啲，唔系佢有 佢啲系佢哋嘅汤圆， 有啲系啊，佢哋嗰种 佢哋嗰啲系叫咩啊？ 佢哋其实有一种叫做durong 啊 ，durong 似咩咧 ？durong 啊，其实似嗰啲好似溜结糖嗰啲咁嘅。 哦。 不過就硬啲嘅嚇，溜結糖嗰啲係煙韌噶嘛， 係甜品嚟嘅， 係甜品嚇。 哦， 通常就送咯， 係 送。 杜 窿， 杜 窿， 杜窿， 杜窿，擺喺個頭可以。 咁咪立曬咯， 杜窿塞入鼻哥窿。 你個頭咪立曬， 應該會好易黐住個頭。 點轉？點轉啊？杜窿， 杜窿， 我 D U R R O N。 D U R R O N 用西班牙文音啊 ，D U R R O N T U 啊 ，T U 系啦 ，T U 系啦 ，T U 系啦，跟住就两个 R，R R OK， 跟住 咧 ，D U R R O N， 杜润，阿马老师你讲啊，你上咁耐呢堂咧，你从来好似若隐若现咁样，啲声又远到死喎。 杜润，诶，呢啲有啲九龙嘅 feel 啊， 九龙就系咁声啦，九龙就系咁声啊。 有九龙 好，我哋有呢一样嘢之外嘅话，仲有啲咩食啊？ 其实食， 但系佢哋平时唔食嘅咩？呢啲嘢，平时唔食嘅咩？ 唔系，其实 即系净系食啲， 唔系呢啲随时都有得买嘅。咁不过佢就譬如你嗰啲basket 啦 ，Christmas basket 就一定会有呢啲嘢咯， 一定会有呢一个。 即系除咗你有嗰啲红酒啊、火腿啊、芝士啊，咁一定有个杜隆嘅 杜隆杜隆。 OK， 咁我哋要食呢个杜隆之外嘅话，咁仲有即系会点样庆祝噶？会唔会？譬如可能系翻屋企食饭啦。 翻屋企食饭。 系啦，咁朋友咧，如果男女朋友咧？ 男女朋友咁，我谂就系介绍男女朋友嘅机会咯。 我就会带佢翻去食饭。 系啦， 圣诞节对于佢哋嚟讲咧，一个浪漫气氛浓唔浓烈噶？因为而家好似变咗一个男仔女仔嘅 party 啊，互相认识啊，咁但系嗰边会唔会都有类似？ 其实大家都好消费圣诞节噶，嗬，即系譬如可能买嘢啊，或者系 都会嘅吓，都会。即系我谂新一代嗰啲都会兴交换礼物啊嗰啲咯吓。咁不过如果你话细路嗰啲咧，佢哋就会跟翻 tradition 咯。 哦， 咁 tradition 咧，唔系。佢嗰邊又冇利是喎，應該要帶下呢啲。 所以我去錯咗角度，我哋喺平行時空。 我谂系咯，摆个财神喺西班牙都应该几得意。 有冇噶？有冇呢啲噶？ 冇。 咁佢有啲咩？ 唔系佢哋就即系佢哋冇即系佢哋冇圣诞老人嗰啲啦。唔系有圣诞老人，不过唔系一个好重要嘅，即系好似你麦当劳叔叔咁，即系呢个 season 咁啊有个人代表吓。 即系佢哋喺呢方面反而唔系好留意或者好关心圣诞老人呢样嘢，即系唔会话 系啦。 因为嗱，西方国家又挂只物啊，又话阿爸阿妈送嘢，话圣诞老人送家。咁樣即係佢哋比較少呢啲， 係啦係啦，就唔係聖誕老人咯。 咁有咩主要嘅人物㗎？聖誕 節係咯，有冇㗎？ 主要嘅人物 冇噶，即系圣诞节。 其实冇就可以话， 会宗教方面嘅人物会多啲系。 我谂最主要都系Baby Jesus 啦。最重要唔好 miss 咗佢。 马槽里边 系啦，马槽啊。咁其实我谂间间屋都会做自己嘅马槽嘅。 哦，有 Wise Man， 有嘅有。 系啦，三国乱朝。 三国系啦系啦，即系佢哋会摆。 系啦，东方三 东方三 黑系啦，即系东方三国战冇错。 咁佢哋嗰啲都会即系有啲 real time 嘅，即系。譬如話你未到聖誕咧，咁你個馬槽係見唔到個 B B 嘅。 哎，好得意啊！ 咁一過咗咧，咁就會見到 B B 嚇。咁不過 喊 係 咪？ 我諗而家嗰啲應該都有嘅。 正 咁不過咧就見唔到嗰三個 wise man 嘅，因為嗰三個 wise man 應該係仲未到噶嘛。係咁佢哋就應該去到一月六號 嚇，先至到。 係啦，一月六號就係話佢 delay 曬。 唔係佢係唔知由邊度一路 係啊。 跟住粒星 啊，系啦，冇错。 咁吓，不过就会有个 Angel 嘅公仔咯，即系 Angel 就系 announce 噶嘛，吓咁又有嗰个 吹喇叭噶嘛，个 Angel 系，好似系，我唔知。 其实好似吓，佢系挂住个牌，我记得 挂住个牌，欢迎咁样。 欢迎吓，亦唔系 Glory 乜乜乜咁嘅吓，吓咁跟住就即系嗰啲 Wise Man 就一月六号到啦。咁佢所以就一月六号佢哋就庆祝呢个即係 Spanish 就叫做 Dia de Reyes 啦。 哦 ，Dia de Reyes，Dia de Reyes，Reyes 係啊，三王節啦，係嘛？ 係啦，三王節。 哦，係一個節日嘅名， 係一個節啊。其實嗰個應該係最後嗰日㗎啦。咁嗰日咧就係即係啲 family 又係再見翻，交換禮物。咁啲細路就 咁，即係好似我哋新年咁咯，係咪？即係大家拜年啊、探訪啊，係 啦係啦。 咁有冇説話講㗎？即係譬如可能好似我哋新年咁，我哋會講恭喜發財咁樣㗎。三王節嘅就係即係恭喜三王。 咁聖誕節係咯，係 啊。有冇啊？ 聖誕就 Feliz Navidad， 咁嗰個咪 Feliz Dia de Reyes 咁。 哦，即係開心三王節咁樣。 係啦， 開心三王節。 Feliz Dia de Reyes。 係啦，係啦。 Reyes。 好烂啊 ！OK， 我系咪都有假期噶？ 放唔放假佢哋？ Dia de Reyes， 我唔記得有冇假期嘅，不過就一定有 parade 咯，即系喺街行， 好大型嗰啲 parade。 系啊系啊，即系其實好似美國，譬如新年咧，一月一號就有啲 caravan 咁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啲花車巡遊。 花車系啦系啦系，咁嗰日喺西班牙就會有咯。咁就會有啲人扮嗰啲 wise man， 咁係咁掟啲 durong 啊，掟啲禮物啊，咁喺街掟俾啲細路。 咁就係放假咯，如果係咁樣，即係全部啲街都 應該係放假， 全部街都係啲車啊，霸曬啲路啊，咁樣。 嚇嚇嚇！ 係啦，一定係放假。哇，好開心喎，氣氛嗬，細路仔係搶啊，攞 durong 啊， 係啊，攞 durong 啊。 但我想反而問下，聖誕節嘅時候，西班牙一般咧係落唔落雪㗎？即係個冬天嘅感覺係會點㗎？ 佢有啲地方 係 咯，有啲地方會落雪嘅，因為都係冬天嘅 嚇。 不過就唔係話，即係唔係一定要有一個 White Christmas， 即係嚇，即係有時都有機會落雪嘅。 好啦，咁其實你如果係嘅話，即係如果我哋要同大家問候嘅，或者係嗰啲過節嘅，就頭先嗰句説話， 聖誕快樂啊，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點串？ 啊 ，Feliz 咧就係 F E。L I Z L I。

第二個就 Nuevo 是代表什麼 Nuevo 就是 New 但為什麼會將一個 New 放在後面呢？ Spanish 通常那個 adjective 是在個 形容詞後面的，就 好像 Casablanca 咁啊 ，Casablanca 即係 White House 啦。 咁如果我買張新凳，就買張凳新咁咯喎。即係而家係咪咁啊？係 啊， 真係㗎， 係啊， 係啊。 要重新適應。 係啊，哦，呢個就係我哋需要學到嘅嘢啊，嗬。 係啦，係啦 ，New 係啦，係啦。 係啊 ，OK。 咁，我哋試下啦，嗱，大家試下。 係，可唔可以示範多一次啊 ？Feliz Año Nuevo。 Feliz Año Nuevo， 啱唔啱啊？ 我想 mention 一样嘢，虽然咧个 Nuevo 咧全部系 N U E V O， 但系咧我哋西班牙嘅人咧，佢哋个 V 音咧，阿 Billy 就不如示范一次，佢哋 V 音唔系发 V 音噶，系发好似 系好似其实 V 系英文啊。咁西班牙係其實個音都係同 B 一樣嘅 ，B 嘅音 所以就係兩個口唇 b b 咁啊，係啦 ，new， 所以啲人可能啱啱開始學咧會讀個 nuevo 啊，但其實應該讀 nuevo。 哦，咁同埋你上次講嗰啲係咪一樣啊？咁呢個係個男仔嚟嘅係咪？ Anio 系男嘅 ，O 嘛 ，A 系女仔啊嘛， 好叻叻， 又犀利啊！ 你 见 到我学过嘅嘢啊， 又写碌屎啊， 又写碌屎啊， 系啊， 嗱咁嗱，不过头先系啦，阿 Brian 讲一样嘢系啱嘅啦，因为佢Nuevo 啊 ，Nuevo 就好似个 B 音咁啊，咁其实头先 Navidad 都系喎 ，Navidad，Navidad 一个 V 字 ，N A V I D A D 系咪？咁不过咧就好得意嘅，因为呢个咧其实系西班牙嘅。即係西班牙人先會咁樣嘅，其實美洲咧就已經有好多英文嘅影響，所以咧其實佢哋個 V 都仲係好似個英文 V 嘅， 即 係 佢哋會 Navidad，Navidad 係 Navidad， 即係有啲牙出現啦 ，Navidad，Nuevo 咁。 但係係明嘅，即係如果譬如可能係佢哋係美洲方面嘅有啲即係個音嘅話，其實佢哋都明嘅， 唔會變咗第二個字嘅， 係啦， 即 係 佢哋知道 笑嘅嘢音咁樣， 佢會笑咯，呢個係西班牙嚟嘅，呢個美洲嚟嘅。 咁我想问，譬如有冇话两个即系两种发音嘅方法啦？有冇话而家倾向大家都系 prefer 边一种嘅方法多啲噶？定都系睇佢嚟自西班牙就用翻西班牙啦，嚟自其他中美洲就用翻中美洲。 其实佢哋冇话 prefer 嘅，即系啲西班牙人就会话西班牙文系西班牙嘅，所以你哋就要跟西班牙。不过如果你做唔到咧，咁都唔紧要， 命就得噶啦， 命就得噶啦。所以头先 Feliz 系咪？即系 Feliz， 我哋就好似有个 S 音咁啊 ，Feliz。咁啊 ，Brian 头先西班牙嗰个就 Feliz， 有个 TH， 咁呢个就会听到咯。咁如果人哋听到 Feliz。咁啊，咦，你係西班牙嚟嘅喎，咁啊 ，Brian， 咦 ，Feliz， 你個老師應該係西班牙人嚟 嘅 ，Feliz，Feliz，Feliz，Feliz，OK， 我就想見到我哋喺上面呢對啲係咩嚟㗎 ？Greeting in Spanish 㗎呢啲， 我哋今日係咪會再重複學下點樣講 Good morning？ 係喎，唔記得曬喎， 好 喎， 我唔記得曬， 係啊，已經唔記得曬，嗱，仲有我哋唔記得，你隔離嗰個全冇學過添，你隔離，你坐九龍隊咧，佢係冇學過。 九龍隊， 佢上次九龍隊係請假㗎， 佢係九龍城隊係嘛？ 所以佢要由零開始， 由零開始 ，Good morning 啊 ，Good night 啊， 加埋個九龍 version， 你教佢早唞啊，你嗰啲 Good night 嗰啲早唞。 好，我哋逐個字嚟啊，逐個字嚟，嚇嚇。嗱，咁第一個咧就係 good 啊 ，good morning 啊， Buenos Dias.啊，好正啊 ！Buenos dias， 就早晨 ，morning 啊， 系啦，嗱，其实呢个咧系 good morning 啊，即系个意思就系 good morning， 不过个翻译咧就系 good day。 哦，明白， 系啦， 咁即系未必系朝头早可以同人哋讲系嘛，即系其实你可能晏昼见到人都得。 诶，唔系，咁晏昼就可以讲晏昼嗰个咯。 O K， 即系晏昼已经可以， 即系佢哋唔惯讲 good morning。 大同学好麻烦， 佢哋唔惯讲，佢唔系讲 good morning， 讲 good day 嘅 ，good day 吓，即系个意思就系 good day， 不过其实系 都系就 用晒 morning， 系 morning 用嘅，系啦。 Yes， 好 ，good afternoon 咧 ，good afternoon 都系 good 就系 Janos。 嗱咁 afternoon 咧就係女嘅，啊呢個冇問點解， 即係女性嘅嗰個 女性嘅係啦， 女性嘅字， 嚇咁就變咗係 buenas 係啦 ，buenas OK tardes 係代表乜嘢 tardes 就係 afternoon 哦 tardes 係啦 buenas tardes 係啦就 buenas 記唔記得啊九龍仔 afternoon 係。 老师，我有嘢问，如果男人讲咗女人嘢，或者女人讲咗男人嘢，会点啊？ 俾人打？ 唔系 你系你咯，你一定会俾人打。 系啊，你一定会俾人打。 呢个唔系 你唔好嘈啊！你 唔系，其实唔系咁嘅意思啊。其实系讲紧嘅就系佢哋好得意噶嗬，即系有啲我上次我记得啊嘛，讲咪台啊、巴士啊或者咩咁样。总之嘅就因为 O 字尾嘅，佢哋就话系男仔；如果系 A 字尾嘅话，就系女仔咁样。唔系话呢一句说话系要女仔讲嘅， 系边个讲嘅？ 蠢蛋！ 系佢 算啦，真系。就係上堂冇上， 唔係上次 miss 咗一堂就 miss 咗啲好 basic 嘅。留堂睇重温，而家留堂重温。 衰人點講啊？ 老师啊，老师有 一堂， 老师有啲同学你唔使理会佢噶吓， 唔系唔系有啲字都需要， 我都系我都想学衰人， 因为我哋已经学咗好啊， 好 系咩啊？好系 buenos 啊 ，bueno 系啦系啦系啦，咁唔好咧就系 malo。 马龙，马龙，马龙，马龙强， 马龙，嗱咁马龙，你可以闹咧吓，少闹啊，呢真系好少。 你做咩上台肯闹人啫？ 唔系咁，马龙，唔系咁女咧就有分女嘅， 唔同嘅， 马龙同埋马拉， 马拉，马拉 ，OK， 好， 马拉， 马， 今日咁开心，唔好讲啲咩就系咯。好啦，嗱咁啊，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我哋再一次多谢阿 Billy Sir 吓，咁啊留待下次再喺呢个西班牙牙学院再见大家啦喎。 Gracias。 你正和谁居住？与我处隔几远？间歇性会重遇。旧事要数，怕笑容停不住，或落泪亦不打算，再霸占你时段。若有过一两年、三五年不见。日历要每张的揭，每张的跌，终于有一次，我和你同意，前度要相见，不太好意思，但就算藉口非真挚，都不必羞耻。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连嘴巴也懂，少两句是情操，改变不到现实是残酷，起码恭祝和情人安好，能维持客套，为自己加分数。寂寞是种障劝，我中了某神愿，若有过一世人几世人不见，吻近方疮疤一揭，信心一跌，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圣诞节长假期最后一日，入境处早前预计今日系入境高峰期，预料达到626,000人次。其中喺港珠澳大桥口岸，早上陆续有港人回港。有人表示，过去几日到访珠海同中山，因为内地物价较便宜，人少地方大。亦都有人表示，或在中山置業的朋友接待並且度假，今日較早回港是因為避開返港人潮。另外有澳門旅客表示，會來港四日三夜，晚上會觀看煙火表演，亦會到商場打卡，預計花費幾千元。有抵港的內地學生說會即日往返，幾日後再來港，到主題樂園跨年慶祝。有人就表示是从美国回港探亲，留港期间会到访离岛，亦都会考虑转到东南亚旅行。香港旅游联业工会联会理事长梁方远表示，今个圣诞假期的入境团旅游情况一般，整体不算理想，与业界预期有差落，感到少许失望。梁方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过去俾人嘅印象係購物及美食天堂，但已經失色，難以吸引旅客。佢又指出，香港嘅住宿昂貴兼海鮮價，好難吸引長線旅客。業界推銷行程時，旅客原本對好多項目有興趣，但睇完報價之後會嫌貴。梁方遠認為，應該推銷並讓遊客重新認識香港，不要再講購物，而是香港獨有的中西文化，例如圍村及水上居民等。他說曾經帶團發覺遊客對香港的歷史文化故事很有興趣，從業員亦都應該加強培訓，加強對香港的深度認識。今日是圣诞长假的最后一日，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本港整体零售表现一般，游客区的生意相对较好，其他地区就稍逊。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个别行业例如珠宝业，之前预计圣诞节期间的生意额可能有十多个百分比的升幅，但目前和去年生意持平。他建議政府未來繼續舉辦不同活動，業界就推出多些優惠，吸引市民和遊客，即時加強服務文化。邵家輝說，希望大家展現多些笑容，多講幾句唔該、多謝、歡迎等。各口岸入境人員亦都可以加強對遊客的友好態度，讓他們一踏入香港就有良好的感覺。天氣方面，

千万件孤寂，苦苦相追，驱不散心头寂寞，赶不去心内空虚，难理心碎，难解心中结苦闷，似影长随。昔日相聚欢笑，共对无挂无虑，他朝一旦别去，那日再会再聚，空有重情万丈，空有关怀千句，无语相看，无声相对，今日我心里有泪。 好嘢！喺圣诞节前就收到网购呢一个收纳箱，呢一个箱我揾咗好耐，系我最中意嘅藤篮，里面垫咗蓝色嘅格仔布，咁我就可以趁住呢一个假期执好啲杂物，清理好个书房。当我整理地上面嗰堆书嘅时候，随手攞起一本我中学时候最喜欢嘅小说，突然之间有一张相跌咗出嚟，是一个读中六嘅时候男仔嘅相，一副充满住阳光气息嘅灿烂笑容，着住篮球队嘅波衫，因为嗰阵时佢系学校篮球队嘅队长，佢叫做何志森，后来嘅男朋友，而本书系张爱嚟嘅《沉香屑》。第一炉香是我读紧中五的时候，我的补习老师送给我的。原来我拿了张相做书签，夹住那一页，我用红笔间住两行字：我年纪小，脱不了毛躁的脾气，等我到了姑妈的岁数，也许我会斯斯文文的谈恋爱，也未可知。我隐约记得嗰阵时候，补习老师好似想追我，不过又唔敢。佢知道我喜欢张爱玲，就趁我生日送咗呢本书俾我。到我大过咗，我先发现原来本书系佢学校图书馆。本来我想静鸡鸡送翻去佢学校。不过唔记得，最后尾点解亦都不了了之。就好似佢后来唔知点解，有一日唔再嚟，之后就冇再继续帮我补习一样。中学毕业之后，何志森同我入咗同一间大学，佢读经济，我读心理学。佢曾经同我讲过，好怕一啲好似《红楼梦》里面成日喊苦喊忽嘅女仔。不过我好肯定佢根本冇睇过《红楼梦》，佢凭咩咁讲呢？ 我梗系有睇过啦，《红楼梦》啊嘛，哇，嗰本书啊，好似成个枕头咁厚啊，唔系啊，仲厚过个枕头啊，封面红色嘅，啱唔啱啊？ 我真系唔明点解嗰阵时候会喜欢啲咁肤浅嘅男仔。佢根本唔系我喜欢嘅类型，一个中意静鸡鸡匿埋睇咸片嘅男仔，而家谂翻起都觉得自己好傻。以前居然仲因为中意佢偷偷收埋呢一张相，同何志森拍拖 是很老土的校园恋爱故事。我现在是一个专门针对夫妻情感的心理治疗师，听过很多人讲他们的故事，包括和他们前度的故事。不过我从未对任何人讲过我的前度，即是何志森的故事。就在平安夜那一晚，我一个人去了一间一人前的火锅店打边炉。我叫了一支啤酒，不过我一啖都没喝过，因为我只是觉得打边炉要有一支啤酒才算是一件事。特别人一个人在平安夜那里吃晚饭，看着支啤酒由冻变暖，我先举起支啤酒对着夜空讲：朱秀儿，今年是最后一年一个人过圣诞， Merry Christmas。 吃完一个人的晚饭，我走了去西九，我想感受一下圣诞节的气氛。突然之间有一个很熟悉的身影在我面前出现。 Eileen？ 何志森？ 这么巧的，哇，好耐冇见喎！ 喂喂喂，咪住咪住，你嘅开场白好老土喎、 啊。咁点样先至唔老土咧吓？点样开场白 ？OK， 嗱，我即刻示范啦。 Okay. Hello， 咁啱嘅，有冇时间一齐饮杯嘢 啊？好啊。 不知点解，只喺街上度撞到佢，就即刻约佢去亚视嚟到一间我哋以前经常去嘅酒吧度饮嘢。谂翻起当年系佢伤害我，我哋准备结婚嘅时候，俾我发现佢一脚踏两船，中意咗佢公司老板嘅女。我将所有印好嘅结婚请帖全部寄翻去佢公司。命运有时真的很难明。我们分手之后第五年，他又出现在我面前。他依旧背着一个黑色运动型的背囊，双手插着在牛仔裤袋，面上露出俊朗的笑容，充满自信的模样丝毫未变。 冇见已经五年几啦，啊，冇谂过会撞到佢，更加冇谂过五年之后我哋竟然会喺平安夜重遇。唔知佢仲挂唔挂住我咧？唔通上天有意安排我哋喺翻埋一齐？ 何志森饮咗两杯红酒之后，即刻口沫横飞。讲翻佢过去几年点样帮佢嘅公司开拓东南亚市场，点样由经理升上去分区经理，再由分区经理升咗上去做 G M。 唉，冇啦，冇啦，冇，未升上 G M 啫，我就俾公司裁出嚟啦。 哦，几时嘅事啊？ 两年前咯。 所以你翻嚟香港？ 嗯。 翻咗嚟几耐啊？ 年几度啦？ 咁你依家做紧咩啊？帮人搞 project 啊，定系搞啲咩啊？ 冇嘢做两年。 吓，你大学 first on 毕业，你份 CV 咁靓，应该可以揾到份好工噶。 Eileen 啊，其实 咩啊？ 其实我翻嚟香港，我系想揾翻你先，因为 咩啊？ 因为有啲嘢我想同你当面讲清楚。如果唔系，我集中唔到精神，我做唔到我应该做嘅嘢。 吓？何志森用啲咁样嘅眼神望住我，然后用一啲比《红楼梦》更《红楼梦》嘅对白同我讲嘢。我心想，我已经唔系当年嘅我啦。点解面前呢一个我曾经爱过嘅男人，咁多年嚟竟然一啲进步都冇，仲当我系当年嘅黄毛丫头？ 何志森，你心里面到谂啲乜嘢？我点会唔知啊？我又即管听下你有咩对白。 有啲嘢咧，我想讲好耐噶，但我决定见到你当面讲好啲咯。 咁你咪讲咯，何志森啊？点解你会咁样嘅？ Elena， 以前啲嘢咧系我对你唔住嘅，我想讲 何志森啊，今年已经系2023年嘅12月尾啦，唔好再提以前啦。我竟然毫不留情咁样打断咗佢嘅说话，然后望实佢讲：呢一间酒吧咧已经转咗手起码三次。我以前最中意饮嘅 Bloody Mary， 我已经唔记得佢原来嘅味道，因为我已经唔再饮啦。我依家喜欢饮 whisky， 你明唔明啊？ 唔系、哦，呢间巴啲嘢仲系几好饮噶、哦，个 DJ 播嘅音乐仲系几好听，仲系你以前中意嗰啲旧歌。你唔系中意诶阿 B 嗰只旧歌嘅咩？ 何志森，我可以陪你饮酒听音乐，不过其实我已经唔中意蒲吧噶啦。 我仲谂住今日可以同你以前一样饮酒直落。第二日一起看日出，吃早餐，两个人有一 杯。Sorry 啊，夜了，不要胡思乱想，我先走了，拜拜。 Eileen，我可不可以再找你啊？这个电话号码有没有改啊？ 何志森都没讲完，我立刻跳上部的士，离开了阿士尼道，离开这个人。何志森，你真的很没出息。回到家，我在书房的垃圾桶执回你何志森张相，我没有办法相信这个是我自己曾经爱过的男人。我甚至想起我最喜欢的电影《The Notebook》，忘了忘不了，男女主角重逢的那场戏。不过我很清楚，我骗不到自己，我也不想骗他。那一刻我终于知道，当年变心的是何志森，现在变心的是我。今晚我真的好像重遇一个好耐没见的朋友，没心悸，亦都没心动，连少少的紧张都没有。哪怕我知道或者这一辈子我再不会好像当初爱他一样去爱上另一个人，哪怕我们今次的重遇是我们之间的这一辈子唯一的一次机会，哪怕是我决定都是不要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很多时候爱情的发生是需要机缘，不同的人生阶段爱情的触发点都会有所不同。读大学的时候的确是喜欢阳光少年，再大一点会喜欢一些风趣幽默的男人。四十岁之后，我估我会更加喜欢一些踏实可靠、有承担、有膊头的男人。最后我很狠心将何志森幅相狠狠地撕碎。 好多时候一段感情结束了就真的结束了。我终于知道失而复得这些事在现实世界真的没什么好。需要珍惜的时候自己不珍惜，选择离开，结束了跟Elaine的关系，现在又想法后悔，想回到他身边，原来已经没可能。 读大学的时候真的很傻，冒着大雨跑去何志森的宿舍，就只是为他送上我第一次整的蛋糕给他吃。曾经走堂专登走去大学的篮球场看他打篮球，每次他射入一球我就会兴奋到大叫。每次见到日落我会专登用手机拍下他，因为我们曾经答应过对方，无论哪个见到很漂亮的日落景色都要拍下他 WhatsApp 给对方，等大家都知道那一刻 我哋喺同一个天空下，我哋都系挂住对方。不过何志森从来冇俾过日落嘅相我。曾经彻夜不眠，为佢织一条冷颈巾。曾经知道佢周围同人哋讲，佢有一个好中意佢嘅表妹。我唔知道真定假，不过我为咗呢个表妹，第一次饮醉酒，第一次狂喊。第二日，何志森离开香港，翻嚟马来西亚。临飞前，佢 send 咗个信息俾我： 平安夜，我哋重逢嗰一刻，我知道你已经放低咗我啦，因为你望我嘅眼神已经再冇深深眼，再冇光彩。 我回复何志森四个字：圣诞快乐。大个咗之后，喜欢张爱玲写过几句好喜欢嘅内容。人家撇下你的那一刻，一定是觉得某个瞬间没有你，他会生活得更好。那一刻，一辈子都不值得原谅。是咩书？我已经唔记得了。所指嘅系咩人？亦都已经唔重要。 给真爱。